好啦，咁啊，好啦，嗰个正题， 正题， 嗯， 好啦， 呢啲票嘅问， 系啦，系啦，系啦，先。 咁啊，我知芬芬啊睇过小说添，系嘛？ 咁介绍两句都系咩嘢？好犀利，好嘛，芬芬。叫做咩名？中文叫咩名？又叫做 Ready Player One 中文。 挑战者一号。 挑战者一号。喂，但系嗰个中文书好似都唔系咁叫嘅喎，呢个系个戏。 因为书就系台湾翻译啊嘛。 系。 台湾叫一级玩家， 系 啦、哦。如果国内都改得好过香港嘅，国内叫头号玩家， 系 咁都明嘅。咁但系唔明咩叫挑战者一号嘅啫。其实全世界都，不过新加坡跟香港， 系 啊，新加坡跟香港，系系咁样。 就唔紧要啦，系啦系啦， 总之就 系 Ready Player One。都系讲紧呢套戏啫。 系啦，咁呢套戏有咩呢个小说有咩咁特别啦？其实点解会咁犀利咧？ 小说应该我记得我睇咧翻咧，佢就应该系2011年嘅小说嚟嘅，即系都算系新噶啦。 好新噶啦，算系啊， 算系新。佢主要都系基本上全部添啊，都系玩翻80年代嘅普及文化，即系除咗打机之外，佢就有音乐啦，仲有电影啦，仲有啲动画。 小说本身都系 佢都会将全部嘢摆晒落去，即系用嚟做元素嘅。咁基本上个故事，如果大家睇嗰套戏咧，基本上个大桥其实都系一样嘅、 嗯， 只不过啊，史不保将即系大刀阔斧啊，将好多嘢咧就抌晒佢，就加入史提芬史不保自己嘅嘢落去。咁、 嗯、 我觉得好多时改编就系咁噶啦，就会系大改动嘅、 嗯， 因为你始终系得两个钟头嘅 电影 啊，你冇可能会将一个咁长嗰本书都有成400页嘅书摆晒落去，就冇乜可能嘅、 嗯。但系咪一本嘅咋？定系 一本啊啫， 一本 啫， 我 一期过嘅，一期过嘅。咁咁、 okay. 我觉得今次阿史不保咧系改得好嘅，即系将一啲唔好好沉嘅嘢咧就抌走去，将一啲精髓就摆翻落嚟。咁我觉得佢改得系好嘅，因为原著系好多佢过关嗰啲嘢咧，系喺文字上面或者比较静态上面嘅过关嚟嘅、 嗯。明白。 咁佢而家将佢变晒做动作，变晒做 action 啊赛车咧，咁咪会令到件事咧就会丰富好多嘅、 啊，刺激好多。 系啦、嗯，明白。系啦，冇错。咁我想提一提咧，就系、是其实除咗打機同埋一啲文化上嘅嘢，其實音樂咧喺呢本小説度咧係好緊要嘅。 係， 哦， 咁喺電影其實都係嘅，佢見到成日 我聽到好多首舊歌咯，都嗰啲英文歌要可能 啊 ，Tasco 啲應該一聽就知個名，我就念 唔 得出，但係噏出個名。 名我唔都唔知啊。 八十年代 係啊，但係好多都好識嘅，係啊，好。 因為八十年代嘅美國咧，其實係受到好大量嘅歐洲嘅音樂嘅入侵嘅，其實。 嗯 okay. 因为你如果记得嘅咧，就系欧洲即系除咗英国之外，佢有一样嘢叫做电子音乐，就 系 喺八十年代度兴起嘅。因为当时系电脑科技系啱啱起步，即系普及咗啊嘛。咁所以电子音乐亦都系好劲嘅。 嗯， 系啦。同埋有样叫做新浪漫音乐，亦都系好劲嘅。佢呢度电影都成日提嘅 Duran Duran 啦。成日会听到佢呢度用嘅配乐，譬如 Depeche Mode 啊，T-14B 啊，嗰啲歌咧，佢都成日會擺曬落去。呢啲就係歐洲入侵美國文化，咁佢呢度咧都有擺曬落去嘅。咁、 嗯、 我想提一提，就小説同埋電影都會提嘅一首歌，但係就冇播到嘅，就係、是、叫做 Take On Me 啊，即係阿哈嗰個 Take On Me。 哦， 其實係對呢本小説係好緊要嘅、哦。其實，因為如果有睇過嗰個 music video 咧，我諗你哋會有印象嘅。就係講嗰個 music video 就講有個女仔喺個餐廳度自己喺度畫公仔啊，喺掃描咁樣畫公仔嘅、 嗯， 畫下畫下咧就畫咗個樂隊嗰、那個那個主音個樣出嚟、 嗯， 跟住個主音就變成掃描人，然後將個女仔拉入去張畫紙裏面。呢首就係 Take On Me 就係挪威嘅阿哈，就係挪威嘅。咁、 嗯、 其實就係講，我覺得係第一次即係將 virtual 將真人拉入去 virtual 裏面。咁其實喺呢套戲裏面咧，係好有意義嘅。其實呢首歌係、 嗯， 但係佢都有提嘅，小説亦都成日提嘅。 嗯， 嚇，亦都係講嗰個今次揾彩蛋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老人家，佢都好中意呢首歌。 即係你講嗰個 佢有 設計嗰個遊戲嗰、那個啊 ，Holiday。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都中意呢首歌嘅，佢都有講嘅。咁、 嗯、 我覺得呢首歌對呢套戲其實好貼切 嘅。咁、嗯、但係佢竟然就冇買呢個版權播呢首歌啊？ 佢淨係口講嘅啫，其實係。咁如果大家 想睇下個 music video， 其實好精彩嘅 music。 咁不如分分貼翻上去群組啦。 係啦，我再唔翻台，因為真係拍得好精彩嘅，即係 識㗎啦呢啲大家。 基本上八十年。 靠你高手講下真係。 咁其實係好好嘅。嚇，咁我想睇嚇你哋未睇過小説啦，咁你覺得套戲點咧？ 係啊，咁馬仔對呢套Ready Player One 有咩感覺咧？得唔得咧？你覺得？ 嚇一貫史蒂芬斯一部嗰啲娛樂片咯，咁佢都叫做即近年好少拍呢啲咯，我覺得咁佢啊今次拍翻，我覺得 OK 嘅整體上係啊，咁但係我其實但係我其實我覺得就因為我自己嗰陣時細個打機大大下，而家先冇膽，我反而個感動位係響佢講即打機唔係為咗贏嗰樣嘢咯，最尾第三關。 系， 因为其实而家我啲人打机，即系成日货金，我唔知系要赢人位，即系 online 嗰啲我嚟做乜咯？ 嗯， 即系个乐趣，即系而家打机系其实冇咗个乐趣啊！即系好似啲人系一系 kill time， 一系就即系我系要同人哋练，我要劲过人咁咯。即系唔系觉得开心嘅打机系。 有冇錯，即係以前就一個人打就自己 enjoy 啦，可以喺個遊戲裏面，咁一係就同啲朋友一齊玩㗎嘛，即係你朋友一齊玩你唔係想即係想我想 beat 低佢嘅啫，一齊玩係一齊好開心去玩。 係 喎。咁但係而家呢樣嘢好似已經唔係咁囉。 而家感覺上係即係你如果玩即係譬如 Call of Duty 或者咩啲，你好似係要上去贏人啦，即係你一地同人鬥啊，跟住或者你 online game 貨金，跟住買啲裝備我哋係咁係咁升 level， 唔知為咗咩有陣時玩到咁辛苦。 炫耀啊，係嘛？ 嚇，唔知我唔知為咗乜嘅，其實係即係佢咁辛苦打係為咗我一定要贏咁咯，好似。 係。其實你話冇個目的都得嘅，即係同我人生一樣啫嘛，我真實人生都係咁啫嘛。 唔係，咁佢有啲咪就係 kill time 咯。即係咁重複重複玩，好似但唔知做乜咁，冇咗個樂趣喎，覺得係好似消磨時間咯，好似佢有空閒就要打咁咯。 係，即係變咗病態咁樣啊！打機演打到係。 係啊，咁 但係呢套戲即係佢好有意重心長嘅嘢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到底而家嘅即係新嘅觀眾咧，其實佢哋睇嗰陣，佢哋唔會理呢啲。你想講嘅嘢喎，嗱呢個已經唔係隱藏 message 咗，呢個就係講到出口嘅嘢。 係啊， 怪老土添啊，啲人會正常。係啊， 老土同埋一啲觀眾佢睇呢套嘢，佢興趣都喺度抄嗰啲 IP 彩蛋啫嘛。 我咪喺度講緊高達出咗幾多分鐘啊？喂，咩？係啊，跟住有冇睇到入面有咩啊？鬥陣特工啊，街霸啊，其他奇遇嗰啲。即係 Chucky 啊，或者咩啲其他角色嗰啲咯 ，DC 華納嗰啲咁 都係喺度鬥，都係喺度鬥揾得多咯。其實又係 係咯， 鬥數係嘛？鬥數 鬥數咯，其實又係喺度 係啦。咁其實佢 到《紙匹寶》要話俾你聽嗰個嗰套戲嘅意義啊，其實係 係同埋即係沉，佢又有講話沉迷喺我遊戲世界個現實緊嗰樣嘢，叫啲人唔好咁樣啊，反而係。 哦，佢最屘話佢做咗老細，即係話咩啊？唔知逢禮拜幾有兩日係。 禮拜二、禮拜四就。 係啊，off機噶嘛，即係等大家 enjoy 下個現實世界嘛。喂，嘥氣啦，大佬，即係你一啲人真係噓你啦！你講啲咁嘅嘢。係 啦。 你現實世界攬住條女，係嘛？ 係。 咁人哋現實世界冇啊嘛，攬嬸啊嘛，攬住。即係人哋就係個現實世界唔 enjoy， 佢先要入去個 virtual 世界嘅啫。即係其實呢個嘢佢到戲開頭佢都係咁講㗎。 嗯。 係呀。咁最尾佢話俾你聽其實現實世界先係珍貴呢樣嘢。咁呢個當然你喺紙匹寶呢個 generation 嘅嚟講，即係我哋呢個 generation 嚟講，我哋梗係覺得係呀。我哋都成日話喂做咩出到嚟食飯呀、啊、嗰成台人喺度係咁篤手機㗎。其實可能佢有傾緊偈嘅，通過部手機啊嘛，係咪啊？定係佢同緊邊個傾緊，我都唔知啦。除咗嗰台人個都冇傾偈嘅，喺度篤篤篤篤篤篤篤篤篤咁，咁何必要出嚟咧？係咪？咁我哋成日講㗎，咁但係唔係？你而家新嗰啲人，佢話佢呢啲係佢哋嘅溝通方法，佢哋唔係冇溝通，呢個係佢哋嘅溝通方法。 係咯，即係你食飯咧可以唔經喉嚨嘅，你可以第一就可以好似嗰啲咩話，嗰咩鴨話，即係揾條管啊插落去，跟住灌你嗰啲啊填鴨係啦。以前都是填鴨式教育，咪就係咁嘅意思啦，即係佢唔使你消化，唔使成個系咁即係谷你嘛，你可以咁樣嘅，係咪？甚至乎，咁你吊葡萄糖都得，如果你純粹只不過你食嘢都為咗補充能量，係咪啊？啱唔啱啊？ 嗯。 咁呢個仲係唔係一個享受一個食物啊？你美食係咪嗰樣嘢？唔係嗰樣嘢啦，係咪？咁我哋講個溝通或者大家一種關係嘅建立，其實就係喺個現實度。大家去建立嘛，唔係一個督督嘛，督督督，咁督督你網上有一千萬個朋友，但你現實上一個朋友都冇嘛。係、嗯。呢啲係有啲打機嘅人喺啲電視節目度，即係我香港都有自己表白過呢樣嘢啦。 嗯。 佢話上一次同 friend 出嚟三年前啦嘛。 係。 但佢網上好多朋友㗎，但佢話其實嗰啲唔係真正嘅朋友，佢自己講話嗰啲唔係真正朋友㗎。唔係我哋 define 佢啊 ,ok? 嗯 咁同埋都講明啦，其實啲人都係嚟睇佢打機嘅，佢所謂朋友咁佢、嗯、總之佢如果佢唔 cosplay, 即係佢就咁打呢，佢都冇人睇嘅。嗰班邊嚟睇你打機啊，睇你事業線啫。佢唔係睇你打機，佢睇住你打機飛機。啊搞清楚先 ,ok, 佢都知佢自己都知係咁，但係佢又冇嘅，咁佢有錢收嘅，因為佢嗰啲係講緊佢都係擺上去啲平台咁打機嗰啲人嚟嘅，咁就係佢就係自己都否白，就係咁囉，即係而家嘅打機台，嗱呢啲係絕對係後生呀，即係廿歲嗰頭啲人嚟㗎，咁佢哋自己都講到係好悲哀，佢哋自己覺得好悲哀，佢哋自己講，唔係我哋話佢好悲哀 ,ok, 佢冇朋友嘅，其實喺現實世界咁但係唔会认同嘅，你而家同而家班人讲，系啊。咁我亦都见到咧，一啲比较细嘅观众咧，即系我见啫吓，佢哋都系套戏一完就走嘅，即系佢都冇话即系再等啲乜嘢睇啲咩，即系好明显就系咁咪睇完咯，咪睇完咯。 系当 睇个过程有冇话见到佢好 enjoy 咧，或者好点又冇嘅，即系好似都系睇下戏咁嘅啫咁样。嗱，我就唔系好觉得佢哋好投入嘅。我覺得，即係我當然我唔可以代表曬所有嘅人，即係我眼見有啲觀眾在場都係咁啫 ，OK？ 咁嗰啲年紀越細嘅咧，我覺得佢哋越唔係好睇得入嘅，因為你裏面提及嘅所有嘢嚇，佢都唔知係乜， 即係閃靈嗰啲啦，咁舊嗰啲嘢。 哇！閃靈啊！我驚佢連嗰隻高達都唔知係咩啊！佢都唔係睇呢隻高達嘅， 高達都唔知。 唔係佢唔知呢隻係咩高達啊！我驚佢。 嗯， 唔系你唔好讲笑啊，唔出奇噶， 嗯， 唔出奇噶，系，咪 R 七十八即系 So Call 七十八啦，嗱呢个系我唯一呢套戏，我觉得佢犀利嗰本书嘅地方，佢称佢做根藤嘅， 系 呢、這个真系正名嚟嘅， 嗯， 系 啊，呢部嘢就系叫根藤、嗯，我乜唔系部部都系根藤咩 ？No， 嗰啲系乜乜根藤，根藤乜乜， 嗯， 你可以单字叫根藤嘅咧，就得呢部。 是 即是等于咸蛋超人他直接叫 Ultraman 的是得吉田的。咁其他人不是 Ultraman, 其他人是 Ultraman 乜乜 Ultraman 乜乜嘛。 嗯。 是啊。他们平时嗌他都不会嗌 Ultraman 的，不是 Seven 咯，不是 Ace 咯，阿太郎咯。但他见到吉田是直接嗌做 Ultraman 真犀利嘛。是啲 Ultraman 嗌做 Ultraman 真犀利喎，不是啲人嗌做 Ultraman 喎。咁呢個就係佢哋初代嘅人一個即係獨享嘅一個咁嘅即係佢可以佢自己就係、是、佢就係根藤啊，真係， 嗯， 佢唔需要拖住啲咩名嘅，因為佢就係根藤。咁呢樣嘢佢呢度係好嘢啦， 嗯， 係啊，咁但係嗰隻根藤嘅表現咧就完全唔根藤噶咯，其實佢都係係咁，呢個係佢用咗佢個 avatar 啫，等於咁佢都一個人咁打啦，係啊，佢都一個人咁打啦。咁佢冇用過槍嘅都好，覺得好可惜嘅一件事啦。即係根藤係冇根嘅喎， 係根藤冇根。 係啦，咁你係咁以啊開兩槍，跟住俾個機械哥斯拉射爆咗，或者一劈條尾，嘣冇咗，跟住你自己掹劍都好啊。 掹劍咯， 即係你中意咗去劍戰為主冇問題，但係你冇嚟一出場就冇槍啊。 嗯， 但係佢又有盾嘅喎，最奇怪。 嗯， 係啊， 佢揸翻 嚟 啦， 咁但嗱咁因為佢點解個 Avatar 啫？咁因為佢係一個武士嚟噶嘛，咁所以佢係咁打法，冇話得唔得嘅，係啦。不過但我就覺得如果你個 Avatar 就比卡超咧，咁我睇法佢應該都係四腳爬爬同埋識放電嘅理論上，即係冇理由冇咗呢啲基本嘅嘢嘅，係啦。咁但係 anyway 啦，咁你仲要求啲乜嘢啊？即係我覺得整 CC 嗰班人其實唔好識嘅，系啊，因为由头到尾只高达咧，我好唔中意一样嘢，佢只眼都系探射灯咁嘅，系有啲光咁射出嚟嘅。 系 咁你只 Iron Giant 系咁，系啊，只 Iron Giant 系咁噶，佢个卡通片佢都系咁，高达唔系咁噶嘛，你唔好加啲嘢落去，大佬，系咯，系咯，咁 anyway 啦，系啦，咁佢呢只系咩版本嚟嘅咧？吓，系卡多奇版 ，MG， 台长 MG。佢唔應該唔係卡多奇嚟嘅 ，MG 係 MG 版嚇，應該 MG 即某一代嘅 MG 嗰個樣啦，係啊。 就似 3.0 嗰種咯，應該 係。啊，咁啊係，都係有啲似，係似嗰個多啲，係啊係。咁啊，可能個 CG 定係 Bandai 抌咗嘅，係啦，可能都唔使整過啦，就用呢部得咯，係咯，所以好象徵嘅嗰個就係咯。 係。 但係機械哥斯拉就完全唔似喎。 改咗嘅， 改咗 冇佢唔係任何一個版本嚟嘅，佢自己嘅版本， 自己嘅版本啦， 自己創作， 冇錯。佢純粹佢叫佢做咩嘅哥斯拉咁嘅啫。 係啦，係啦。 係你話唔係，我都告你唔入㗎，我覺得嗰只嘢 係隻手 唔 係 嗰 種 長啊，實際唔係好似嘅啫，其實因為 佢隻手好長啊，唔知點解。 不過佢隻音樂就都有啲疑似少少哥斯拉嘅。 佢都用翻哥斯拉。 嗰個唔同嘅，佢疑似嘅啫。 都好接 近，即係用翻個宇 宙啊！係啦，佢有啲似咧呢個國產007咧，開頭嗰段音樂都扮詹姆士邦噶，係但係佢唔係噶嘛，佢係隻音樂有啲似咁啫嘛，即係佢又係有少少咁啦，佢唔係 exactly 嘅歌都係隻歌嚟嘅，冇話閃靈嘅嗰啲咁用正咁犀利咯，係啊，咁而閃靈嗰度咧係成套戲玩得最象徵嘅。 係象徵啦，最 真。但係喺原著小說就冇呢段。 係啦。系啦，冇錯啦，好朋友。 呢段好明顯係啊，史畢寶即係同佢個 friend 史丹利求比力克打個招呼 啊。唔係好明顯，佢哋可能睇咗周星馳嘅呢個功夫啊，我感覺係，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重現翻嘅都係嗰幾幕，係啦。 係。 佢爭在冇條友喺個廁所幫緊塔啫，係。係啦，即係其實睇周星馳都有呢一幕㗎嘛，就係個 lift 湧啲血出啊嘛，我都話啦，係 啊 係 啊， 外國人係梗係真係笑到碌地啦，香港人係冇人知發生咩事嘅。咁我恐慌啦，咁大家啦，咁你喺入場睇緊嘅時候，觀眾們佢哋係點樣嘅呢？即係睇呢個。 我隔離左右嗰啲人知喎。 有，我睇完場都知。 我隔離左右。 會唔會因為網上已經講咗呢？即係話。係 啦，有個懷疑係咁，佢哋其實見媽女已經識得笑啊。系姨妈女嘅食潮未到 份，姨妈女啊， 同埋嗰个门牌咯，系啊，找住个门牌嗰度已经食潮， 系 啦，哇，呢啲 有进步，我睇到场有进步， 即一定系有人先讲咗呢啲嘢噶啦， 应该睇咗嘅， 系啊，我唔信佢哋无端端会知啲系咩嚟嘅， 啊，系咯，妈女嗰度都识笑佢哋都， 系啦，即有人肯定。有人講咗，或者佢哋自己都做下啲功課先至入場啦。咁你就的確覺得嗰度好笑嘅，我都覺得好笑嘅，即係嗰度真係好笑。 拍得好過癮。 即係佢係將佢每一個場景咧，即係結合得好好嘅。 嗯。 即係其實點解最尾喺個雪櫃度出翻嚟，其實都有關係嘅。不過佢轉咗係個阿婆怪咁，等佢有斬呢下就奇怪啲。我唔知呢下係有咩關係嘅呢下。 唔知 喎， 我唔知。 系啦，阿婆怪啊，呢下奇怪啲，系啦，即系唔系阿 Jack Nicholson 咩？应该系咯。 嗯， 系咯，攞住斧头嗰个应该系即嚟高上先啱噶。 系咯，佢就冇咁啊，可能冇呢个肖像版权啦，因为 啊。系咯，我仲谂住会即嚟高上客串下添。 唔系，冇佢客串，但系你都有个类似嘅嘢啊，即系唔会变咗阿婆啊，系咪先？呢下有啲古怪啦。 系， 咁亦都冇咗細路踩單車，我哋仲以為反而細路踩單車又去，反而 係， 係咯，就係擺媽女落去啊。 但係佢細路踩單車嗰種地氈有啊， 係 個六角形嗰個係啊，嗰個有。咁如果大家好熟呢個戲咧，睇嗰陣咧，的確會覺得好笑嘅好多位係。 係， 因為佢係100% 重現啊，都成都最犀利就係呢段。 執得好靚啊，個景 我搭翻一樣啦， 係啊， 我唔係好信佢真係翻咗去嗰度拍嘅，我唔好信。 应该 系 第一 次做 系咪咧？佢开头嗰个大堂，我怀疑系狮子啊，会唔会？ 嗯， 有机会系狮子。 啲走廊就搭翻就唔难嘅，系咯。 系。 系咯，嗰对孖女唔系真系咁嘅样噶，系嘛？系再搵人演噶啫嘛。 定系佢攞旧戏剪翻落去？ 系咯，我真系唔知喎。佢又唔系噶，佢又唔同噶，佢啲角度。 角度又好似有少少 唔同。 系咯， 唔同嘅，所以我觉得佢应该系。系专登整过嘅，系咯系咯，咁但系都好似咯，好似。 系。 嗰度翻嚟成套戏，我觉得最犀利嘅地方系，系咯。但系呢度就其实冇喎，完全冇关 嘅。系完全冇呢样嘢嘅。 系啦，真系好奇怪吓，咁诶咁啊，等埋先，讲埋先。咁 系，咁佢完全冇去赛车嗰度都唔系添。 系完全都系冇赛车嘅。 系。O K。嗯。 咁啊，整翻场赛车咁叫做即系啱啱娱乐片啲咯。如果你话系咯，有练车嘛，起码 嗯哼， 系咯 ，OK 啊。 嗰段戏就好系即系叫做咩？即系你用差唔多第一视点跟住佢啦，唔系佢嘅第一视点，但系差唔多佢隔篱咁跟住佢赛，的确嗰段 系 好精彩嘅。 系画面上高刺激咯。 嗯，畫面上好食嘅，係，即係我相信呢套你大家即係入場去睇翻 4DX 又好，咩嗰啲版本都好，應該係幾 enjoy 嘅。但你睇呢套戲，呢個真嘅，係。咁我就冇啦，我睇普通 3D 啫，係啦。 嗯， 我直頭係睇 2D 嘅。 不過咧，因為我喺啲 D-box 隔離啊，佢震埋我，咁啊 OK 啦，我即係喺唔識喐嘅時候，真係都感受到佢即係嗰啲震動系，咁都 OK 嘅，系都 OK 嘅，吓几 即系 几入到 靓戏， 系真嘅，呢个系真嘅，呢个又真嘅，即系呢套你可以纯粹从娱乐出发咧，咁又真系冇衰嘅， 系 啊，唔系我咁，但系你话佢带唔带到佢想带嗰样出嚟咧，我唔敢讲咯，即系佢有佢想讲，但系我觉得 deliver 唔到俾依家嘅观众咯，应该咁讲， 嗯， 即系我哋收到 嘅，明嘅本身就明噶啦，其实系啦， 喂，唔係喎，大佬，佢呢條免褲嚟㗎喇喎， 佢係畫出場啊， 即係啊，即係我哋成日講嗰啲係夾人底褲㗎喇喎，唔係呢個 level 喎，即係我哋唔係賭性夾人底褲，你唔好諗女人啊，即係阿三叔啊，唔孟達，我今日著咩顏色底褲咁啊，你冇著嗰啲啊，咁你要睇穿樣嘢，你就話係好難啊，或者唔係個個睇得穿，唔係，我都唔係講睇穿。即唔係睇穿個色中睇穿副牌，我問你開咗嗰張牌係咩牌咋嘛，佢都睇唔到啊，而家係講啲人 係咁啊，而家冇佢次次都話出場啊，其實佢好多都 嗰條面褲咩色都睇唔到啊，係啊係啊，咁係啊，係佢係今佢呢一個 point 冇隱藏，我唔知佢有冇啲隱藏信息啊，但呢一個係根本係套戲講得好白嘅嘢，但其實我諗唔係好多即係新一代嘅觀眾好即係佢會有咩感受啊？最少即係你喺度有說教啫，係咯， 係咯。老人家點都要講下道理㗎啦，呢啲冇得走㗎啦，佢就。 唔係，我覺得佢講得好好啊。 佢講得好，但係佢始終佢係老一輩導演，佢都會有啲咁嘅嘢啊，佢一定會擺啲咁嘅嘢落去嘅。係 啊，即係佢拍到 virtual 世界戲都不忘話俾你聽，唔好 係啊係啊係啊， 沉迷喺嗰度係啊。 係啦。佢始終都係上一輩，即係佢始終自己都係屬於七八十年代啊嘛，因為係啦， 即係如果呢套戲係而家導演拍，佢就會 可能會唔係咁樣嘅啦，那個信息已經係 唔係？但係呢個原著有冇 咧？原著好輕嘅啫，其實呢一度落， 我覺得佢都有嘅。 最尾嗰段講少少，即係話佢哋話現實世界比virtual 世界更加過癮，即係最尾可能一兩句咁提嘅就其實。 哦， 史畢寶將嗰兩句係發大咗成套戲啦，已經係。 嗯。 哦，咁樣。 佢將嗰個意義係昇華到去呢套戲嗰度啊，佢。 嗯。 即係如果跟足本書拍，其實就唔係咁樣㗎啦，會變成。 即本書就啱而家啲人睇啲。 係啱而家啲人睇啲㗎，其實係。 嗯，所以呢套戲就變咗有啲老土啦，對佢嚟講就係咪？ 對新一代嚟講係真係有少少，即係舊咗少少嘅，其實係。 即係你明明講打機，但你又叫我唔好成日打機，咁咩意思咧？係咯。係。係 咯。係啦。 都係。咁點？馬仔仲有咩意見？講埋先。咁馬仔講埋先。 哦，咁其實都係佢哋講，即係除咗。 最开头男主角、女主角同埋佢嗰个黑婆嚟啊，其实真系哦，大只老 friend 三个比较即系叫做有铺排出之外咧，另外两个大嗰、那个大刀同小刀好似系 大刀小刀， 佢就系出一出跟住个人好似冇乜点样交代，已经系即系变咗 friend 咁样跳啊！呢两个好似 原著都系少嘅，原著都系少嘅。 系啦，都系咁样。 原著直情死咗噶嘛？你话嗰个 大刀啊，原著大刀就系开头死咗噶啦，已经。 个新人喎、 哦，个新人死咗噶系。 新人死咗， 即系现实生活个现实嗰个大刀系死咗噶。 点解会咁嘅？ 同埋大刀同小刀系两兄弟嚟噶，其实佢哋系。 哦，明白。 嗯。系啊，系啊，系啊。 咪点解会咁发生嘅？点样？ 因为都系同呢度个男主角死咗阿 E 一样咯，因为佢哋都攞到第一条锁匙啊嘛，佢哋都系招揽佢入去嗰间创科企嗰度啊，都系失败咗，所以就要喺现实里面怼冧佢咯。 哦， 咁就系成功怼冧到个武士，即系个大刀就冇搞唔到其他人。 系啦系啦，但系佢呢度都系想怼冧男主角，但系佢啱佢喺度啫嘛，只不过系。 嗯。 哦。 系啊。嗯，所以大刀喺头，我谂系三分一已经系死咗噶啦，其实系。 O K。 咁样。咁边度揸高达？ 揸高达就系嗰个黑婆啊。 我、哦、黑婆揸高达嘅。 大欧系揸高达噶。 咁巨人边度做啊？冇巨人嘅。 冇巨人噶，其实完全 系。哦，即系巨人纯粹话立嘅啫，即系夹通话要揸架。 佢哋其实嗰个五人组每人都有自己嘅一部机噶嘛。 啊，呢、這个知嘅，啱啱有冇问声？ 咁你数下有边部机嘅咧？ 男主角就系蜘蛛侠机械人啦、啊。 系咩猎豹金刚嘛系嘛？ 系，女主角就系揸铝铁甲万能侠嘅。 O、okay? K， 即系唔系我哋唔系维纳斯，系铝铁甲万能侠。 咩叫铝铁甲 万能侠咁嘅样？成个万能侠咁嘅样嘅咧？ 哦， 即系开头 喺 我电脑嗰部，即系同佢打个话系电脑嚟嗰个话铁甲万条女嚟噶嘛？做出嚟好似 哦，你话佢个肚度有粒好似钻石咁样嗰、那个。 直头个样就系铁甲万能咁嘅样，只不 过系嗰个其实 系 用铁甲万能同一个设计图做一个女机人嚟嘅。 系啊， 咁得佢一集嘅，咁佢就话配俾佢好似系佢女朋友咁嘅。咁啊，杜建龙嘅唔知揸万能同佢拍拖嘅，唔知点解会咁，即系嗰个有 AI 嘅，佢自己会喐嘅。 系啦系啦。 咁但系总之嗰个最尾就牺牲咗自己嘅吓，即系喺卡通面出佢一集嘅啫。哦，就系嗰个。 系啦系啦，女主角用嗰个嘅， 因为佢嘅能力就系铁甲万能一样噶嘛。 系啊，系一样 嘅啫。哦，咁都已经好偷啦，都系咁。 系啊，咁啊黑婆即系艾欧咧，就系用高达嘅。 O K， 咁小刀就系用勇者雷登嘅。 哦， 大刀冇啦，大刀因为死咗啦，冇啦。本来佢系行打超人嚟嘅。 吓？ 但系佢收尾，本来佢攞到个变身器嘅，其实系大刀攞到变身器嘅，即系小说里面。 哦。 佢收尾交咗俾佢细佬，即系交咗俾小刀，但系小刀最后关头就掟咗俾男主角，所以男主角先变身成为咸蛋超人嘅最尾啊！ 咁系咪最后用咸蛋超人？哦， 系啦， 用咸蛋超人打低哥斯拉嘅。 系因为蜘蛛机械人已经冇咗啦嘛， 即系打烂咗， 打输咗啊嘛，对哥斯拉嗰时。 明白。 所以小刀就最尾俾咗个变身器，即系嗰个电筒咁样俾咗男主角变身做咸蛋超人嘅。 哇！咁好睇好多喎， 咁好睇好多喎。 咁真系好可惜，佢哋HiFi 五人組都冇曬機械人啦，喺呢一度已經係係啦。咁可能啲版權問題真係搞唔到咁多。 我唔知佢後面實際係點樣，但我睇完我感覺就覺得佢唔係版權問題嚟。其實佢係刻意咧，佢就係降低咗啲日本元素。 日本嘅元素係，我都覺得。 我真係唔係好覺得咧，佢同鹹蛋真係買版權問題，鹹蛋真係會話 no 嘅。 係咯。 因為就算佢話 no 泰國一定話 yes。 佢唔揾泰國， 你一定買到，冇錯，你一定買到鹹蛋超人呢個版權，你冇可能買唔到嘅，係啊，即係就算袁谷真係咁串，但我唔覺得袁谷會咁串咯。 唉，冇錯。 我覺得佢即刻 有 咩反應咯，係啊。 同埋我想提一提咧，奸角嗰邊就個大佬就用機械哥斯拉啦， 係。 咁佢嗰啲手下咧，其實係揸白獸王㗎。 O、okay? K， 哦，明白。 即係五隻獅子嗰、那個 哦。 佢哋係揸白獸王嘅， 咁就得一隻 嘅啫。但係小説裏面，佢哋五個係冇合過體嘅，即係五隻獅子。 哦，五隻獅子啫 ，OK。 五隻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小説裏面 咁冇啊，冇再就係第一機人嘅啦。 佢哋其實有一關咧過咗之後咧，其實所有人都可以有一個 bonus 獎勵咧，就係攞一啲日式機械人嘅。 哦。 其實嗰度講過，本書提及過好多嘅，其實係。 哦。 即係 鐵甲萬納啊、Mark Cross 啊，甚至乎永井豪好舊嗰個塊面有個 X 嗰個機械人，佢都有嘅，其實係 嚇點邊個 X 嗰、那個有個特撮咧，阿永井豪原著嘅嗰個機械人紅 色紅色 個 OK 個塊面係 木偶劇嚟 嘅咁嘅樣嘅咧。系啊，木偶劇嚟嘅嗰個， 嗯， 嗰、那個機械人都有提過嘅喺本書嗰度。 嗰、那個都唔記得叫咩名喎。 啊，唔記得叫咩名？ 唔知咩 X 真係唔係有 X 嘅個名啫。 即係其實可以有好多嘅，其實原著嗰度就真係多得好犀利嘅。但係佢真係淡化曬呢啲元素啦，已經。 乜原書仲有啊？電腦奇俠噶嘛？ 有提過電腦奇俠 嘅。提過，哦，都冇出現嘅。 冇出現嘅，佢哋有講嘅啫，其實 係。總之日系嗰邊啲嘢都早好多嘅，完全。 佢都係而家剩翻哥斯拉同埋。 但呢套戲咧，佢就威 wash 曬啦，同埋好多嗰啲角色有出都好咧，原來喺後邊行過，你都唔會留意嘅。 嗯。 係呢個程度嘅啫，即係如果喺前邊出現嘅日系角色係唔係好多嘅啫？ 係好少嘅啫。 即代替曬俾啲美國角色係啊，咁我都覺得係刻意嘅，咁所以咁講即係話，我唔係攞唔到版權，係佢唔攞啫，係咯。佢就揀咗即係比較，即係佢哋鬼佬認識啲嘅就係咪機械哥斯拉咯，咪高達咯，即係咁咯。 我反而覺得係 game 多啊，呢度反而係啲。 係。係，但係佢即係遊戲嗰啲，佢都唔係好強調嘅啫。 嗯嗯。 冇錯 ，game 係應該會多，因為始終原著都係講 game 啊，所以 game 係會比較多，尤其是亞達利嘅遊戲係好大量嘅，你哋喺原著嗰度。 咁呢個就合理嘅，佢始終係比較初代 嘅，因為七八十 遊戲機係咯，係 啦 係啦。咁但係佢裏邊嗰啲即係叫入系打法咧，佢係喺個主角自己同人打陣使出啲招式咯，只係咁咯。係。係咪即係佢直接出波動拳啊嘛？佢出波動拳啊嘛，同埋嗰招啊，撩鈎腿係咩嚟嘅？阿馬仔話： 哦，佢嗰招。踢下音嗰招腿其實啲咩操飛塔、咩操飛塔或者咩入邊Dead of Life 入邊嗰啲人嗰啲招式嚟噶嘛？ 係OK 係。同埋點解佢哋咁蠢咧？明知佢打咧會著件體感應裝嘅。 係。係咯。 即我唔理點打，你就算槍戰都好，冇人我想感受下中槍㗎，即係唔好話俾人打咁大鑊啦，係咯。即係唔好話玩格鬥 game 啊！咁你痛嗰下又係會令到你即係唔能夠繼續戰鬥噶嘛？可能 正常去嫖嗰時先著噶嗰件嘢。 係啦係啦，其實係啦，只係去玩啊，或者咁講，去開心啊嗰啲就會著咯。係啦係啦，咁我哋戰鬥嗰陣著咁冇乜著數喎咁樣。或者你著咗你可以 on 或 off 噶嘛，都唔係話一定你要去感受噶。唔係嗰度我就覺得佢專登咁玩嘅啫。 感受阿 Mark 哥嗰種感覺啊！真係。 中四十幾箱嘅 feel 啊，但唔知咩硬系都好似冇事咁啊， 嚇唔知係， 嗯係啦，唔知點解啦，係啦，咁啊，唔係咁整體嚟講娛樂性豐富嘅呢套戲係咯， 係咁係咁，如果齋睇佢嗰啲人物出嗰啲，即係我眼睇到啊，忍者龜啊，或者 Hello Kitty 啊，即係街霸啊，或者咩嗰啲咁，成集睇都覺得開心嘅。 喂 ，Hello Kitty 喺边度出过啊，大佬真系，即系有出，但系唔真喎，大佬。 Hello Kitty 系阿主角啱啱入去我 Ware 草嗰阵时喺度行紧转发型嗰阵时，后边跟住有 Hello Kitty 嗰啲人嘅， 喺后边行过啊，有 Hello Kitty 啊。 唔系，我都特登相近嗰时见到又暗隐嘅，见到佢嗰只 Hello Kitty 好细粒，系啊。 系，即系专登睇先睇到啦。 系啊，跟住有 Freddy 啊，跟住阿 Jason 啊，都出一出嘅又 Fred。即刻爆咗啲咯， 俾人打死啊嘛，系啊，有 系啦，系啊，系啊，七旗出得最多嘅， 七旗就系秘密武器嚟啊，大佬， 掟出嚟杀咗好多啊， 系咯， 系 啊，几有用，咁啊，如果你话搵 I P 咧，你又识得嘅话，你又识得呢啲系咩人个人嘅，咁但系我唔知道，即系依家嗰班睇系有咩感觉，应该系觉得好闷嘅，应该， 系， 因为佢冇一只嘢识啊， 嗯。 嗯， 你觉得唔会咩？ 有人会系咁嘅，有机会。 唔系 Matrix 都未睇过，你觉得会知咩 Chucky 啊、Freddy 啊、咩闪灵啊、咩呢啲嘢？我真系唔系好敢奢望啦。 嗯， 系佢连架车都系咩啦？ 边架车咧？ 连阿朱若丹架车去到未来都睇唔到啊！ 佢唔知道咁系车就定。 系。 系咁啊！电单车有咩出处啊？ 但嗰日對白有講埋喎，不過佢唔知咩嘢。 我對白佢有講咩？佢有講㗎。 佢有講入直頭講話阿基拉㗎。 哦 ，OK。咁阿基拉係咩？ 睇我就係佢。 你都唔識啦，其實。 你又唔識 係？唔知啊嘛，係咯，係咯，係咯。咩 Back to the Future 係咩嚟㗎？係。唔係，同埋佢啲車乜唔係應該有翻嗰個車嘅功能㗎咩？ 唔知啊，呢個好奇怪嘅真係。 你所我所以為得個款嘅，可能冇咗功能嘅，又唔係喎，佢跣過去人哋架貨車底咧，佢又突然間個碌色即係接埋喺度噴射喎。 佢係第二集嗰架車嚟㗎，係。係。 即 係 Back to the Future。 咁但係如果係咁，佢最少有兩個功能佢冇使用喎，就係佢飛喎。 係。 咁照計佢可以咁，佢就可以飛過只金剛啦。 嗯。 第二，佢應該可以超越時間。 嗯，系啊，正常要系，唔知道啊，這个就呢、這个可能就要货金啊。 超时间只系基本功能啊，如果系咁，唔需要扭个扭计式，咁又咩翻翻咩翻翻六十秒，翻六十年前都仲得，应该 系， 即系佢有嗰架车啊嘛。 同埋佢呢度电影佢哋赚钱嘅方法同小说都唔同嘅，其实 系。哦，个分别喺边？ 因为佢呢度咪打低敌人就执眼仔咁样噶嘛，即好似真系打机咁样噶嘛， 系啊 系啊。 但系原著少少咧，佢哋真系要去做嘢嘅，其实系。 喺个现实世界入边做嘢。 分开两边嘅，你可以喺现实世界翻工，然后用啲钱嚟货金买嘢、 哦， 又或者喺 virtual 里面做嘢。 如果我咁，我中意呢个喎，呢、這个好啲喎、 啊。但系入边做嘢系咪做啲有建设性噶，定还是做啲无聊 啊？维修啊，一啲管理员嘅工作啊。 哦，明白。 但系如果外面你咪真系真真正正打工咯，即系好似佢阿叔咁样打工嚟货金咯。 啊，明白。 吓，就唔系 佢阿叔有咩？佢阿叔有打工货金啊？ 有，佢阿叔唔系话开头攞咗买楼啲钱啊嘛？ 系买，佢就攞咗买楼钱啫，佢冇话打工。 攞咗啲钱系货金啊嘛？ 系货金， 系。即系佢阿史匹堡就系改编到将成件事系简化咗，我都知佢即系照小说咁样搬咧，就好沉嘅，其实会。咁我覺得佢咁樣簡化都 OK 嘅，其實係嚇，即係將電視簡單化，我覺得都 OK 嘅喺度。 唔係，其實佢有好多佢已經用可能啲對白解釋咗個世界變成點樣，冇乜點樣抌啊，因為趕唔切嘅，如果唔係 佢都冇乜，係因為太多嘢講㗎啦，如果唔係就會好悶㗎，套戲會變成 係啊，會變咗喺度介紹個背景同個環境，我講好多，會變咗套戲開頭頭半個鐘都仲係喺度講緊，我覺得佢如果要講嘅話， 係咯， 明白。 咁佢呢度的確好快嘅交流，真的確係。 都好趕㗎啦，因為原著佢要攞三條鎖匙咧，仲要開三道門㗎，佢其實係。 哦。 即係每攞一每過一關係要做兩樣嘢，佢已經完全簡化曬㗎啦，已將佢。 嗯。 OK。 即係佢已經將佢所有嘅嘢簡單得好犀利，咁先至可以有咁快嘅節奏嘅啫。其實係， 嗯， 哦，咁如果你講講故事手法，我覺得佢勁嘅，不嬲都 係不嬲都，你都唔使懷疑史畢寶嘅功力嘅。 啊，唔係喎，街啲人懷疑喎。 咁啲新一代嗰啲懷疑 咯。係，佢即係根本就唔覺得佢呢種講故事手法好，成日係。 哦，咁 即系话佢点得啦？咁样我点点问佢睇下点先？ 睇嗰个就唔得。 吓，系咁啊，梗系啦，梗系睇嗰啲人唔得啦。咁等佢系观众噶嘛，佢系买飞嗰个啊嘛，大佬。咁同埋你唔好以为呢班人少啊嘛。 咁啊系。 系 old school 噶啦，呢种讲故事手法对佢哋嚟讲，你有冇留意佢开头啊？净系由嗰间屋啊落地面啊，佢扇过咗几多间嘢？几多间嗰啲咁嘅嗰啲屋仔，冇错， 有钢管帽又成咁 啊！系啊，同埋系啦，冇错啦，每一个人都喺度玩紧，系啦。其实嗰下都已经好犀利啊！呢个咁嘅表达。 人哋可能要拍半粒钟嘅嘢，佢用三十秒已经。 冇 错， 冇错，即系史不保。 呢个唔系叫工龄。 史不保啊！如果你上次睇过嗰套叫咩？嗰套特务。 换碟桥，换碟者啊！ 换 系啊，换碟者。你睇过嗰套头十分钟？佢嘅內容裏面交代嘅嘢，好多人係成套戲都交代唔到啊！佢就用咗十分鐘 嘅。電視劇嘅嘢啊，佢真係用咗十分鐘 以上。咁啊，我當一套戲咁嘅嘢，貴住我唔敢講。咁啲電視劇都唔好差嘅，反而而家就電視劇反而講得幾好。睇啲戲啊， 用幾個劇。 哇！睇兩個鐘都冇發生過嘢咁嘅，點解即係嗰啲人你啲拍啲書、啲名著改編嗰啲咧，咁唔使講兩個鐘啊？呢啲咁。 但係佢十分鐘嘅嘢豐富喎，你兩個鐘，咁佢係好犀利， 仲係唔使旁白，唔使成， 唔需要，冇純畫面， 真係呢啲咪啲真係好勁嘅， 咁佢其實嗰度嗰個女主角咧，偷咗入去嗰個壞人嗰個辦公室，即係喺現實世界。咁佢哋入嚟，跟住佢就匿埋咗喺啲嘢，跟住一扇就扇咗张凳咁。你会睇得翻呢啲其实咪就喺《Indiana Jones》入边嗰啲嘢嚟咯。 系啊，呢啲系好典型嘅屎忽堡嘅拍法。 冇 错， 冇错，系啊，即系嗰班友又唔知点解永远发鸡盲，啱啱又冇望去嗰边嘅。OK， 冇得讲嘅呢啲。OK， 系。 咁呢个真系冇得讲。佢喺条柱度拧去呢度，有人行过，拧去嗰边嗰个人又啱啱睇唔到佢嗰啲咧。 哦，屎忽堡试过，试过两次啊！佢个女主角喺入边念咒语，整个防护罩解个防护罩嗰时都系咁啊！ 系啊，系啊，系 啊！系匿埋条柱啊！ 咁呢啲系好兴玩嘅屎忽堡，咁但系我哋觉得好好睇嘅，不过我唔知啊，而家啲人可能觉得好荒谬啊！ 唉，应该 点会见佢唔到噶咁嗰啲咧？系咯，系咯。咁佢逐個人揭佢，睇下邊個係嗰個女仔揭佢嗰個 VR 龍眼鏡。佢啱啱嗰下佢又俾人換走咗嗰啲，咁你咪啲咪好屎不保？ 係 係啊，唔係咁，但係咁先好睇噶嘛。 佢拍人嗰段就真係好好睇啊，屎不 保。係啊，我覺得係啊。 人演繹嗰段係好好睇嘅。 全咗人嗰部分係，但係佢可惜人嗰部分其實佔嘅戲嘅唔係咁多 啊。 冇少過嘅，係 virtual 嗰啲多啲嘅。 其实都算多噶啦，俾 佢唔系，因为佢好多位咧，系佢只系影翻佢喺度喐，喺度打紧啊，即系喺度弹机啊，佢嗰啲多咋，佢但系佢真正喺人演出嗰啲场位咧就唔多嘅，佢系后尾嗰度多啲啫嘛， 嗯， 系啊，就前边一大段都系净系， 之后仲有段追杀咁佢都 系啦，喺嗰度咯，系啦 ，Mindy 系嗰度多啲，开头 就冇噶啦， 哦冇嘅 ，OK OK， 冇追杀 就完噶啦吓，同埋嗰个女。嗰、那個女人去追殺佢哋嗰個角色係冇嘅原著 角色，又冇啫，哇！全部加 落 去嘅， 加上去嘅，其實呢度係啊。 咁嗰個女殺手咁，佢係乜人嚟咧？我都好想熟面口咁樣，嗰邊鬼過嚟？ 嗰、那個之前有套電視劇啊，叫做《Kill Joy》定《Joy Kill》 哦，嗰套係 講到有兩個男人跟住佢嘅啦。 哦，就係嗰個女啦。 兄弟跟住嗰個女主角咯，係啦，就係呢個嚟㗎啦。 中間喺邊度見過嘅咧？呢、這個女係我唔認得。 同埋之前嗰季嘅黑鏡佢都有做過嘅。 哦 ，OK，OK，OK。係 啊 係 啊。 記唔記得邊集啊？ 所以都熟口，應該係嗰、那個男仔都係應徵打機嗰一集。 哦，有 一集嗰個男仔去應徵做體感遊戲打機，就話好驚嗰個好驚嘅遊戲就邊度嘅，嗰個女主角就係呢、這個。 哦，嗰、那 個。如果有睇開美劇就應該都熟。 係咯，我就覺得咁熟面咯，邊個？即係我原來係電視嘅 ，OK。係 啦，係啦，係啦。 OK。 如果主角就真係嗰個 Q Joy 嗰套啊。 哦，但係呢度仲有好多人嘅喎，可唔可以數下咧？馬仔係咪認得曬啊？ 係咯，係咯，認唔認得曬？ 一啲啲嘅。唔系认得啦， 首先介绍下先啦，男主角乜水嚟噶，系咯， 啊，咪上次戆鸠打爆丧尸城， 戆鸠打爆丧尸城， 好似仲好细，佢又冇咁高嘅嗰时， 同埋系一路都见唔到样咁滞嘅呢个咩啊？呢个镭射眼啊嘛， 镭射眼 后生版 啊，镭射眼 系后生镭射眼系啦， 哦，同今次嘅造型差唔多，都系大胡超嗰时都系咁角色， 都系咁样 啦，大胡超似。系啦， 都系差唔多啊，个碌眼， 系 啊，呢度就见到样多啲，系啦，即系起码又见到样嘅平时， 嗯嗯， 咁啊蟹都大个咗啲啦，而家系啦，咁啊好啦，咁啊个女主角有边个嚟噶咧？ 呢个反而系做啲开电视剧台， 哦， 台咩 啊？你嗰套戏咪做过戏嘅？做嗰套咩嚟嘅？鬼戏？ 系可以我系碟仙定系咩咁啊？ 系咪啊？系咪好似啊？系咪啊？系咪碟仙定唔知咩？因为有几套碟仙嘅。 嗰套啊？ 系啊， 系啊，玩 系啊，几套碟仙 嘅，几套碟仙，我唔记得咗 啊。其中一套系啊，我都记得系嘅。嗰时我哋讲嗰套戏嗰阵有讲话呢个女第时下就会做呢出戏啦，咁样嘅。 嗯。 好，咪系咪一两个女嘅嗰套？好似我记得好似系咪啊？ 我唔记得咗啫。 其中一个就系呢个女嚟嘅，我觉得系。 嗯， 唔記得我都唔記得邊套啊！你查翻啦，查翻資料啦，係咯。咁就唔算係話好出名，但係都有做過嘅嗰啲戲嘅， 係。 O K 啊，喺呢度表現 O K 啦。 係啦，咁嗰個所謂壞人啦，嗰個公司老闆啦，阿水嚟嘅咧。 上次《俠盜一號》嗰個 白衫正式黃色嗰個現差住，係啊，白衫佬。 白衫佬。 哦，係。 哇！但 係 白衫佬就型好多喎、啊，都喺入邊。係 咯，呢度麻麻地個傻佬。 呢度傻啲啦、啊，係咯。 啲啦，其後。 比比起喺史不保以往啲戲嚟講咧，今次啲壞人算有腦㗎啦。已经算 OK 啦，都起码正常啲嘅啲智商系啦，系啦，即系佢啲嘢唔系话佢蠢所以咩啫，即系佢起码都唔系，即系佢都真系会杀人嘅，最少吓，亦都唔会自己踩刀嚟碌低，未至于会咁嘅 ，Oops 咁自己碌低就唔会吓，即系不过佢就系、是、都俾班细路玩到去沉沉转，呢、這个就冇办法噶啦，因为佢哋啲主角系班细路吓，咁 佢原來是好嘅戏呢间个一定俾靓仔玩噶嘛， 系玩借系系啦。咁同埋咧，佢哋又唔會話點會死埋，又唔係咁都係俾差佬拉咗嘅啫，都係咁嘅啫，咁啊懲之於法，咁就算數㗎啦，咁啊，原來係阿白衫佬，係啦，嗰個老闆，係啦，真係諗唔到啊，完全唔係嗰個樣， 都唔同嗰樣嘅， 係咯，都唔同嗰個樣，係啦，即係同阿彼得古城鬥嗰個啦，即係真係，係啊， 嗰 型好多嗰度，係啦，咁 OK， 咁仲有咧，喂，咁佢個嗰個阿博士，唔係即係嗰個開發者係邊個咧？嗰個遊戲開發者啊，荷里活，同埋佢個 partner， 最緊要不如講下個 partner 先啦。 佢個 partner 認得喎 ，partner 我都認得喎。 你認得啊？哇！我都唔係好認得喎，佢化到唔同嗰樣。 工隊嗰個 I.T. 佬咯。 係啊，亦即係呢個 Son of the Dead 啊，即係阿 Son 啦，就係。 係啦， 就係嗰套。其實連呢個咩嘅 Star Wars 7咧，佢係阿 Ray 個老闆嚟嘅，即係喺個星球執垃圾嗰、那個。 吓、 啊，嗰只嘢其实系佢嚟噶，不过佢整到你嗰个真系唔认得个，系、那个大舊佬其实系佢嚟噶。 哦， 系咁嗰个唔认得好正常。咁呢度其实佢都化晒，一系就超老，一系就又后生咁啦，系咯。即系阿桑啦，因为佢都好多科幻片都有好中意科幻片嘅。 揸 车 都有系啊，系啊。 揸车有啊，系啊，有啊，佢系阿 桑啊嘛。都系嗰啲 VR 嗰啲系啦。好啦，咁阿 Holiday 啊，边个咧？即系嗰个开发者啊，边个嚟嘅咧？ 我突然间醒唔起，做过好多戏嗰度。上次就头先讲我佢嗰度半碟嗰度都有做，我真系醒唔起，真系。 哦。 半碟桥都有去做嘅。 是啊，但我姓尾啱啱姓尾。 哦，换啲权咪就系被换人妖。咩？ 系咪？咦，唔系喎， 似系喎。 咦，佢就系做嗰、那个 即系临尾咯，临尾坐前面，坐后边咁样嗰个啊。 系，同埋上次能够啦，好似系揸船咯，嗰个老豆啫佢。 系啦，系啊，系啊，嗰个老豆好正啊。 陈九咧，我记得啦，陈九就系揸嗰只艇有 两， 系啊，但系呢度后生又后生好多，老又老好多，所以又未又唔好认得，即系佢搵个中间年纪人演啦，系啦，呢度变咗。 半截桥佢直头系做嗰个苏联特工， 系啊，做个苏联特工啊，临尾系会认得佢烂 主角，即系除咗 Thomas， 佢就系主角嚟噶啦。 哦，就 系 嗰个， 系啊， 就系嗰个嚟噶， 好感人 嘅， 最 屘 嗰 场。 哦，系咩？哇，真系唔～認得喎， 真係唔認得，真係唔認得 啦，真係唔認得喎，犀利喎，呢個連樣都可以唔認得先犀利啊嘛， 唔係佢呢個個樣嘅啱啱化咗，一係就勁老，一係又勁後生， 嚇， 係，哇！呢啲演員冇得， 咁嗰個金道夫咁樣嗰個樣唔認得係正常嘅，嗰、那個一嚟就 CG 咗，係咯，係啦， 唔係佢咯， 各有出處啊，係咯。 系咁，啲人都系又做过咩嘅好多，系咯， 嗯 嗯， 系 O K 啦，我觉得始终小人小部拍呢啲咁样，即系叫合家欢娱乐咁样嘅嘢， 拿捏得好准嘅，系啊，我觉得 系。唔系咁呢套娱乐片嚟嘅啫，咁你唔可以要佢有啲咩好有深度，因为而家就算个 message 咁浅白，啲人都唔想听咁，你再讲深啲都冇用嘅，都系分片嚟嘅啫，呢套即系个出发点大家都知道，系咯， 嗯。 同埋拍俾即係佢要拍俾好多唔同 generation 嘅人睇，上呢套戲，即係你真係由第一代打機嘅人到依家嘅人，佢都要可以網絡得到㗎嘛，唔係咁易嘅，係咯，的確係咯，係啦係啦，咁你太過再多啲就真係說教得太緊要啦，而家暫時都還可以，係啦，咪甚至乎呢個戲嘅本身佢嗰個架構啊，根本係朱古力工廠嚟㗎嘛， 係啊，冇錯，係啊， 係咯。系啊，直情系啦，即其实佢想揾传人啊嘛， 系啊， 朱力掌门人啦，香港叫做系啊，即以前叫做朱力工厂啊，系咁啊，以前个复活节咧，的确好中意播噶，唔知大家知唔知？ 嗯， 即系复活节啊，无线就会播呢个朱古力工厂噶啦。 系播新嗰套定系？ 嗱，梗系讲紧旧嗰套啦。 即系唔系？ 旧嗰套即系音乐剧嗰度，唔系张宇德。 哦。 真系音乐剧嗰度。系，即系佢一路行，一路会唱歌嘅，佢哋系，跟住唱完啲歌又一路行嘅，咁样嘅，咁啊一复活节就播嘅，我都唔知，我其实唔系好知咩关系啦，成日喺复活节假期咧，佢又播咗好多次，咪但我好中意睇嘅，即系佢播几次我都会睇嘅，系啊，我好好睇嘅个故仔系，佢即系话佢哋要揾到嗰张金嘅奖券，跟住就可以去参观啊嘛，咁结果有班人攞到，仲有人用啲即係好多好多即係唔同嘅手段得到啦，即係有啲係有錢就買呀，有啲係咩，有啲係總之入去呢，即係佢哋又唔知道會點嘅，就去參觀啫，咁跟住就最尾就原來嗰、那個即係嗰個廠嘅廠長呢，就想搵傳人呀，咁佢就覺得呢個細路仔先係佢，即係細路仔好似嬲尾好似以為自己係即係衰咗，佢哋冇人知道去搵傳人㗎，即係佢唔係好似呢套咁呢話明俾你聽會成計，佢冇嘅，佢就只不過想去參觀嘅啫，係啦，咁但最尾就揀咗呢個細路仔做佢場，交嗰個朱古力工廠俾佢咯，係。咁但係嗰個朱古力工廠好神奇嘅，裏邊即係好似一個神奇嘅世界咁樣嘅，係。咁我覺得佢呢度其實都係條大橋係用翻呢一個啦，係。 基本上一樣添。 係，你可以咁講，係。但係呢度就開宗明義係揾傳人咯。咁所以咪全世界都想去成為即係繼承佢呢個業務啊嘛，咁。咁佢呢個都。OK 嘅，你套翻落而家個網絡時代係咯，咁即係如果你想象大陸即係咩阿里巴巴揾人做傳人嘅嘛， 係 咁我相信都好多人爭崩頭嘅，的確係 嚇， 甚至乎不惜殺人你都唔係好出奇，我覺得係嘛，係， 佢呢度都係啊， 係咯，係咯，唔係即係我成覺得中國應該拍翻套啊，仲似啊，我覺得，即係盡顯嗰啲人可以出幾多不擇手段嘅陰謀啊，去爭做呢樣嘢，我覺得係會好睇嘅，應該我覺得馬雲拍呢套應該會成功啲，係即係馬雲走出嚟講嘛，你一見到我打功夫嘅時候咧，即係我已經死咗啦。咁我呢個阿里巴巴咧就揾緊傳人，咁大家就去揾我呢個片入面嘅彩蛋咯。哇！死啦，裏面仲唔係有春麗有阿龍阿 Ken 係咪有葉問啦，係咪？ 好啊， 好啊，呢個好啊，係咪？ 呢个好啊，呢个好啊，呢个好、啊。 快啲叫阿马云拍一拍啊！唔系叫马云自己直情拍啊？咩？点解台湾啫，大佬？梗系中国拍啦，系咪先？ 系。 呢套应该大收啊！ 佢做埋主角啊！ 唔系佢咪做佢咪错？咁佢咪做嗰个死咗个咯？ 系咯，佢直近嗰个。 唔系咁，佢都喺度噶，佢陈粹都喺度噶，其实系佢虽然佢真人死咗啫，咁佢陈粹都喺度噶嘛。佢出镜率都唔少得过主角嘅。 唔系，同埋个古仔其实系讲紧吓，即系呢个设计呢个绿洲呢个人个人生噶，系咯， 系啊， 佢人生都有嘅，系啊， 嗯， 即系话佢有几次嘅所谓人生嘅即系遗憾啊嘛，系咯，咁呢样嘢系咪冇嘅咧？原本古仔 有嘅，其实都有， 都有嘅， 佢哋都要去翻佢屋企。睇翻佢嘅過去嚟揾嗰啲線索嘅，其實都有。 咁有冇嗰個咁好似博物館咁嗰樣嘢嘅咧？ 有冇圖書館？ 嗰個其實就唔係嘅，佢係形象化咗啫。 哦。 嗰度咧，佢講佢只不過係儲曬佢嘅嘢嘅啫，冇個館主嗰個角色嘅係。 哦，明白。 係啦，所以又係改得好嘅，即係改得比較容易啲睇啊，即係觀眾會容易睇啊，即係唔使諗咁多 咯。係啊，明白明白，具體化咗你明白。 成件事係改得好好 嘅。咁但係原著就係講佢哋真係喺實體揾到啲嘢嚟去查到啲嘢出嚟嘅。 都係 virtual 嚟嘅，只不過佢哋冇咗佢啲嘢啫。 O K O K。 冇一個博物館咁樣。 哦 ，O K。咁有冇話人人都睇得嘅咧？係咪都係人人都睇得嘅？ 人人都睇得 㗎。哦，都係嘅。O K O K。 但係只要你睇咗之後，你能唔能夠揾到個 係解唔解得開啲嘢？ 係啦，解唔解得開啫？其實人人都睇得嘅嗰啲嘢，係啦。 好啊，咁呢個係咯。好，阿里巴巴諗下佢啊。 提升咗本小說價，其實《阿斯巴寶》真係提升咗嘅。佢比本小說更加好嘅。 我諗係即係適合啲一般嘅觀眾啲啦，係咯。 佢改得利落啲啦，應該係嘛？利落。 即係如果唔係佢又拍到滅境咁啊，大鑊啦，係咪？咁又係整一般人都睇唔明咁，咁係好高嘅，但係唔睇唔明啊嘛。 唔係，其實我覺得係佢濃縮得好啊，真係其實。 嗯。 佢剪裁得靚啊，將所有嘅 嘢。雖然改動得幾犀利，但係都係有原因嘅。 夠順咯，我覺得係壓縮得 即係成套嘢壓縮得嚟講，佢可以順咁樣去。因為如果你呢啲好多改編，你知道荷里活係最中意將套嘢拉長嚟拍，反而啲人中意。 係啊，係啊，冇嘢。 一本書都要分兩集嚟做上下集啊，中間唔知做乜嘢，自己塞啲嘢落去喎。 系，系，系啦，系啦， 系啦， 佢反而系 set 到实， 系啦，反而佢浓缩咗翻嚟咯，仲好喎。 佢点解会 whitewash 晒啲嘢咧？都明嘅，咁一般观众佢未必系中意日本动漫噶嘛，佢都未必识啊。最弊系唔知中唔中，佢根本唔识。咁你摆咁多佢唔识嘅，佢都几大剂吓。 唔好话新啊，佢连即系唔系唔好话旧啊，佢连新都唔识。咁你摆咁多日系可能嘅，即系啲人知 嘅。系啊。咁所以你跟臨啊哥斯拉咁呢啲都 OK， 咁你一般可能鬼佬都點都知道有樣咁嘢嘅咁囉。係啦係啦。咁如果你再擺多啲就大鑊㗎係囉。係。即係你擺個蜘蛛俠機械人落去即係搞咩呢咁樣，咁即係咩嚟㗎呢嚿咁樣。嗯係啦，即係佢哋點會知道蜘蛛俠有機械人啦，係咪？ 嗯。 係囉。 咪即係我同啲人講佢哋一頭霧水嘅，咩點樣蜘蛛俠會有機械人。好難解釋俾你聽呢個大陸係啦，即係即係點解你解唔到俾你聽㗎，係囉係囉，係囉，唔知嘅人就係唔知㗎啦。咁你喺個電影睇嘅時候你點可以解到俾佢聽啦，咁唔得嘅時候佢唯有就係用返啲佢哋可以明嘅嘢囉，即係唯有係咁，係啦係啦，咁啦，好咁啊，馬仔仲冇意見？ 冇啦，差唔多啦，差唔多 係啦，咁我哋再講下，係啦，咁啊不打又點樣睇呢？ 喂，我啊，即係我啊，其實唔打機嘅，你知我 ACG 咧，我即係 AC 勉強啦，而家都甩曬。我 G 咧，即係細個窮，我冇錢打機，咁我所以我對遊即係打機啊，即係冇乜集體回憶。咁但係咧，我以冇乜打機集體回憶去睇咧，發覺好多 IP 啊，其實唔係借電玩嘅，即係連即係叫七八十年代音樂啊、電視啊、電影啊，全部有。哇！啲歌啊，耳熟能詳啦。咁我真係仲要係嗰啲彩蛋位多到咧，即係好豐富。咁我以即係入去，即係純想專心去揾彩蛋，咁已經好快地過咗兩個半鐘啦。咁而個情節上咧，佢又係揾彩蛋咯。最主要就係咁樣，即係你戲外就揾彩蛋， 戲外都 係 揾。 戲內角色又揾彩蛋，咁啊彩蛋嘅套戲。成戲都係彩蛋咁樣， 呢個重點啊嘛，咪揾啲嚟啱咯， 即 係 一來應節，二來又幾過癮嘅，即係你話變咗好似戲內戲外，我同角色做緊同一樣嘢嘅近者，咁又幾個投入度好大，咁呢樣就我覺得幾過癮咯。咁而個情節本身佢就即係純揾彩蛋，咁佢又做到咧，即係虛實交錯互動呢下。即係佢揾個彩蛋咧，佢中間除咗要喺個虛擬世界揾線索，咁佢個現實世界佢有啲位咧都係要，譬如個女主角又要喺現實世界走入去 crack 入去嗰個凳度，自動密碼揾佢嗰個 打開個保 咒，咩咒係咒怨波個知道個點樣識嗰個咒語，咁呢啲就係涉及到要去現實去做到某啲嘢，然後再入翻個虛擬世界先可以幫到手。咁係有啲即係唔係純粹喺虛擬度打贏，咁然後現實又打又唔係咁樣斷裂嘅，咁佢中間對咳嘅，中間仲有幕就係虛實嘅交錯，就係蒙蔽，就原來係嗰個入邊嗰個 cracker 做咗個虛擬嘅場景，就做到好似現實一樣。就特登就等嗰個反派就以為自己去到現實， 以為自己醒咗，但其實仲喺只 game 入邊。 係啦，咁又多咗呢、這個，咁啊變咗幾棍啦。即係我哋而家就成日話哇，虛擬定現實，現實定虛擬。咁佢中間仲有一幕就咁樣休到個墨，就好似虛實未運作得好咧。係啦，係啦，以為喂到公開未啊？咁樣到。出咗啦，肯定出咗咁样嗰下，原来就系支枪指住嘅。 咁 玩嗰科 真嘅，咁你 Matrix 你都唔知道其实佢咪醒咗，系咯。 系 咁啊！你睇啊边个话嗰咩入梦嗰度叫咩？ Inception 咁你都唔知佢系咪喺现实世界有啲 冇错。 呢样嘢佢真系攞翻出嚟玩一次。 系啊，攞翻嚟玩 就唔单系咯。 系啦，即系讲故事嘅技巧真系一流。咁加上都冇多余支线，虽然最后当然有条爱情线啦，亦都 嗰度都系 建立咗啦。 伴住 系啊，愣住去嘅啫。咁同埋事实个戏入边，佢开头都话佢自己系好似咩泰西维尔啊。 定係話係個角色係即係寄予佢唔組隊㗎嘛，即係意思係個希臘嘅神話角色定咩我唔記得啦，即係佢個男主角喺戲入面個角色名，咁但係最後都證明要一定要打添啦，咁有咁嘅 Big Five 咁樣最後話即係要五個人合作搞掂先掂咁樣嗰類，咁但係就信主，咁所以就自然就同女主角建立咗，咁而又喺現實又見到女主角，咁又啱嘅。即係又唔係相中咁醜樣嘅，雖然佢都話有特胎記，咁但係佢特胎記揀化妝落去啫，本身我覺得個女仔本身都靚嘅，都唔即係唔肯定唔係差咯，咁但係你話係咪好索佢又唔係，佢特登揀啲平庸啲、 啊。你覺得個 game 入邊個樣靚啲啊？ 咁我覺得個 game 入邊 嚇唔係啩？戰豬頭喎、啊，大佬， 同埋啲皮膚啲 texture 唔係好中意佢 game 入邊個樣啊，真 係。係即係噴啲嘅，應該好似嗰啲係啦，西巴噴嗰類嗰啲噴頭樣咁樣。 咪有啲唔係人類咁㗎，少少。 係唔似嘅，同埋啲皮膚位係㗎，一個角喺嗰啲角質。 咪一格格啊！即係佢其實佢想整到佢哋好似始終都睇落去唔係人， 係 啊係啊，係一個虛擬 character 咁。 係啊。咁而呢度我又讚就因為佢好多虛同實嘅交錯嘅情節，咁、而好明顯真實嗰邊嘅實拍，佢嗰啲即係用色啦、佢個譬如個白平衡啊、色温啊，或者佢嗰啲用光灰灰暗暗啊、比較窩啊、好舊啊、好低下階層基層嗰種嘅感覺，咁而入到個 game 就好去虛幻啦、咁但係係明顯唔同噶嘛，但係佢又即係 fusion 得幾好，而個連接係好暢順。是你不會覺得是很突兀，即是一跳咗去 game 畫面好像好即是個感覺好落差好大。 即是他那個 game 裏面的角色和他的真人角色你很快可以連接到的。 冇錯，咁呢樣係有心思嘅，亦都係啲運展，我覺得真係剪得好嘅，即係包括啲音樂位啊，好順利，咁然後哇去到虛擬世界就跳得好快啦，咁點樣出翻現實又另一種感覺，咁但係又配合翻嗰啲情節，咁我覺得 OK， 係 fusion 得好好，係真係好難得地，即係虛同實加埋係冇嗰啲叫咩冇違和感，即係好暢順，咁呢樣我覺得真係讚，咁而又整體就即係咁。即係你問我講到尾都係一個青少年做救世英雄，咁啊即係吹雞又叫做一齊反抗遊戲入面嘅強權，或者叫做對抗啲人掛機咁啦，我覺得個感覺是咁，而又解放，即係叫做拯救到個遊戲世界，不至於落喺壞人手上之餘，現實又拖又叫搞掂埋個黑心企業，咁啊，即係變咗虛擬世界佢贏咗，現實世界佢都係贏家。咁你問我，其實都係可以話係反烏托邦戲咯。 咩叫做掛機嘅話？你話咩反抗啲人掛機咩？ 即係咁，你譬如而家打機啲人都話，譬如可能有啲人打 team， 又或者可能佢成班。即係 group 埋咁，跟住然後就自己咁就會組隊，咁會有啲咁嘅勢力噶嘛，又或者可能即係我唔知打機啊掛機，即係掛咗喺度不停咁打，全闖 level， 咁我感覺 咁講嘅，即係其實咧正常嚟講咧，咁你打機咪打機咯，咪用人手打啊嘛。但係所謂掛機嘅意思咧，即係話咧佢用一個電腦，即係佢 set 個 program， 咁咧就佢幫你打。就唔係你自己打， 機會按制嘅，好似你有人掂個 mon 咁樣，但係係個 program 嘅。 咁但係呢度有咁樣 咩？我覺得佢感覺似啫，即係似對抗嗰個集團。咁、那個集團係全部係受指使做，或者佢係日以繼夜職業咁做，就同你業餘玩家好憎呢啲玩家啊嘛，即係啲職業 pay 啊， 嗰啲 搶寶 嗰啲打錢啊。打錢嗰啲 啊！你講大陸嗰啲 係啊，嗰啲職業玩家。 如果你講呢一樣嘢咧，其實嗰時有仲早有本小説就係講呢樣嘢，佢仲現實啲嘅，即係佢真係講打錢呢樣嘢嘅。 哦， 但係佢係科幻嘅， 哦， 即係佢成講到嗰啲幣啊，已經同現實嘅貨幣掛鈎。 哦， 咁所以其實成件事咧，就係你躲過可以打到咧，去影響個股市上落嘅。 哦， 所以嗰個其實好勁嘅嗰個，但係嗰個冇人諗過拍真人版，唔係嗰個其實好適合咧，因為嗰啲主角全部中國人嚟嘅，鬼佬成，但係啲主角全部中國人，因為佢成日講佢哋就係揾啲中國人去做呢啲嘢嘅，因為現實都係咁，因為中國真係會揾班細路喺度係咁喺度打啊嘛，即係養佢哋喺度咁啊，直情係有啲碌架床咁，跟住夠鐘起身就輪到你，即係真係玩翻呢樣嘢，佢係將呢個現實呢樣嘢寫翻落去嘅， 明白。 係啊，咁所以佢全員中國人啦，嗰套都拍出嚟，我覺得好正嘅。但冇啊，嗰度冇人，我嗰度我都唔記得叫咩名，我再揾下再講俾大家聽。 咁、而你問我即係好睇嘅娛樂性夠嘅，不過我覺得針對譬如頭先馬仔都講過啦，即係係有嘢想講套戲，不過我覺得咧史匹寶咧喺我心中啊神啦、既然咁神嘅導演咧，我覺得睇完呢套咧，覺得佢有少少都粒粒地水，即係佢係有嘢想講，有啲嘢即係叫做講翻話，叫啲人都唔好咁沉迷虛擬世界咁咯。咁但係個份額其實佢都避重就輕。譬如佢最後都係停兩日啫嘛，咁你七日停兩日，咁即係五比二啫，咁即係其實佢都係叫做有兩日去真實啫，有五日你都要打。 係喎，咁你上帝都係淨係叫你放星期日嘅喎，佢叫你放兩日，勁過上帝啦喎已經。係咯，你放兩日咁啊，啲人就抗議嘅咯喎。 係抗議， 唔得。 因為我咁講啦。即係或者即係以史不保咁神級，你問佢入面好義正言前講話叫人唔好打機， 佢 冇，係冇嘅。 咁啊，佢唔敢啊， 真係唔敢。咁同埋入面咧，我覺得佢其實佢模擬化咗有啲價值觀咧，其實係取悦緊新一代嘅。其中一個最大的價值觀就係、虛擬世界嘅成功咧，就等於現實世界就成功。咁其實呢個喺現實生活大家唔係噶嘛。最簡單嘅事，你打幾叻唔會你打到贏咗間遊戲公司嘛？嗱，雖然佢講話今次有個遺產，即係好似 One Piece 咁樣條友話有個 One Piece 收埋咗海盜王咁樣，咁都係好個別事件噶嘛。咁但係佢就模糊化咗，即係好似就取悦翻青少年。即係你打幾多叻得㗎啦？打咩啊？你打鬥陣神功打得贏咧，你可能攞咗暴雪嘅股權嘅咁樣。咁你其實有冇可能㗎嘛？咁你打得叻咪打得叻咯。咁你咪一個機入邊打叻啫嘛，就唔代表同現實。 即係一個運動選手咁啦，最多都係係嘛？ 係咯，咁但係佢係模糊化咗，亦都嘗試用咁樣即係叫做美化咗打機呢件事。咁第二咧，其實佢又係嗰句。你打機打叻啫嘛，你咪係打機咯，你係遊戲玩家，其實同個設計遊戲關咩事啊？即係 programmer 同你玩家係兩件事，咁佢又係做一個模糊。啊，你打贏咗攞個產品啲咩事？你又入到後台又控制成個綠洲啊咁樣，咁講個屁咩？咁你點啊？咩打機咪打機，你打得叻咪打叻。 嗰個主角識任何 programming 嘅。係咯，類似咯。咁你其實呢啲係幾即係取悅青少年咯。我覺得以史不保咁神。又未必去到咁除底褲噶嘛，即係好似為求要啊避重就輕，一來啲老即係老一輩嘅人會有集體回憶啦，新嗰輩覺得用翻取悦佢打機嘅人嘅心態係有依啲嘅，咁我覺得就若連佢爭少少，即係我覺得以佢咁樣嘅級數，你 呢套戲係純商業嘅啫， 係啦，即係。未必要即係咁取悦咯，咁我 佢純商業嗰陣已經好過王晶嗰，你咪算咯，你想點啫？係咪？我都唔整到喺澳門嘅咩賭城風雲俾你嘆下啦，係咯， 澳門電競啊，電競 hit 啊，精哥啊，電競賭神咁樣， 係電競神， 個賭 神 賭電子賭場。系啊，咁样又系真啦， 真 系已经开业啦， 已经上 线啦，咁啊。 跟住阿周润发就坐喺张凳度，不笠个 VR 眼镜，跟住入咗去赌钱。 其实平时啊，浸友嚟嘅。 系啊，系啦，平时啲茶餐厅就 系 对拖食个餐板面嘅啫。 系啊，平时船头就系咁本嘅。赌神哇，高进噶嘛，但高进原来网名嚟嘅 咧。系啊，网名嚟嘅啫，人人都可以做赌神。只要你搶奪咗呢個密碼，咁 唔係我問你講得好睇喎，快啲喂，誒拍翻到啦，叫阿晶哥快啲喂 ，OK 喎呢個，你真唔講又是可喎，大佬掂喎呢個。 咁類似咯，咁但係我覺得佢入面其實有啲叫做我覺得其實中間除咗話係講話變即係唔俾即係都叫人唔好過分沉迷虛擬世界，我覺得仲有個信息史不保想講嘅，佢就係話就算你即係我都有啲似遊戲世界預翻未來啦，或者叫做批判翻而家社會，其實任何社會都應該好似打機咁，有一個公平、公正、公開嘅上升階梯，即係俾到啲人係一個平凡人。佢冇字頭，佢只不過憑自己努力，憑佢嘅智慧，憑佢嘅領悟，或者叫做個佢即係總之揾到啦。佢憑佢自己努力係可以俾佢可以上升到嘅。咁我覺得佢幾維係呢個價值觀嘅喺呢套戲入邊。咁我覺得呢樣又係食到青少年就成。 係咩？ 社會都 你講嘅嘢咪李嘉誠咯？而家啲人最憎。 咁啊，唔係李嘉誠啊？ 咪揸水煲一路，即係穿膠花一路嚟噶嘛？ 系，咁但系你冇理佢，咁李嘉诚嘅智库来自压榨我哋嘅小市民金钱嘛？咁但系而家佢就话，喺原来呢个社会入边 系佢老婆啊嘅财富，首先系 来自系靠老婆啊。咁啊，又起码个公平公正嘅测试，即系好似有个大嘅考试，你考到就自然去到某个岗位，咁再考咁落去系真正有得益嘅，就唔系好似而家咁样咩 DSE 得一个入到读 U 读完 U 出嚟，我话变咗四失，又失业又失恋又买唔到楼，我搵份工原来都系做文员咁样，即系咁成日呢啲，咁我觉得佢系想维系用个 game 去讲，咁即系如果有一个咁样嘅上升嘅方法， 我都系阿小北宝冇谂咁多嘢嘅，都系拍套戏搵下钱嘅啫。 过分解读， 过分解读啦，佢应该只不过真系有本嘅书，咁就 OK， 咁呢本书就拍翻出嚟啦，咁不过可能系加强少少信息，有啲教育性咁样咁啫，我唔觉得佢有太过多啦 ，OK。咁呢度我都分析唔到有啲咩底褲，即其實我都係見到條短褲啫，OK？ 我都唔覺有底褲嘅呢套，咁就係咁白嘅啫個故仔。 咁白啫，即係娛樂片啦都係。不過最後就以娛樂片角度，或者叫我都叫打機外行啦，我有少少失望咧，因為我開頭我會即刻諗，喂三條鎖匙，即係三關。 嗯。 第一關玩完賽車合理啊，因為畫面靚啊嘛，咁確實係好震撼啦。第二關玩閃靈，我真係驚喜嘅，因為估唔到佢竟然又拋開咗電話元素玩套電影。有怪嘛，即係致敬。咁佢致敬入面佢個電影佢都 fusion 咗喪屍 games 同埋啲恐怖 games。咁回應返喎。咁之前又該以為係關佢個初戀嗰個約會事。咁已經有啲玩音樂 game 啊跳舞 game 元素。咁我都幾滾啦，即係好似回切返啲唔同種類嘅 game 元素。我就不嬲都以為最後嗰個一定係打軍戰嘅。因為而家 hit 嘛，即係啲槍 支。唔係最尾唔算啦，都係射下射下。 但我咁諗啊，佢射射下係你自己吹雞要打爆防護罩啫嘛，就唔係個即係個 Steve Jobs 諗嘅一個挑戰嚟嘛，即係唔係嗰個人。咁佢嗰關原來係打嗰個經典 game， 即係經典 game 過關，仲要話原來唔係過關，過關都會跌落冰，都係原來要揾彩蛋。咁我明白你最後通常呢啲第。即係最尾個彎，梗係玩翻啲最經典，或者其實都唔難估，都唔明點解成班嗰啲好似 Harry Potter 嗰啲智囊團咧，諗咁耐都諗唔到。咁梗係揾諗佢第一隻 game 啦，係嘛？我唔明幾難諗呢個 point。咁即係太大腦咯。咁我嫌就冇咗嗰啲即係軍戰 game 嘅元素，或者叫射擊 game 類嘅嘢。咁兼或者有啲策略性，即係好似而家有啲好似電競啊嗰類，係要你要諗嘅，要。即係係要排陣嘅咁嗰類。 唔係你講嗰啲要等我嚟寫啊！你想講嗰啲啊？你唔好期望人哋啊！嗱，你我哋自己寫啊！嗰啲係難好多嘅，你講嗰啲 係。咁我就係呢樣就失望啲，咁但係我又覺得都係留意住沙石。咁你話整體咧娛樂性一定完勝《罕見太平洋二》嘅，即係我睇完係開心嘅。咁而我又喺旺角睇咧，我又覺得有個開心度係大喎，好多人都過癮喎。包括連最後阿大巨人跌咗落個火坑，轉翻個手指公，有人識笑啦，起碼有人睇。 有人識笑， 有人識笑，仲要哇！咁係拍下大髀嗰只嘅，睇得到係喺加上我諗半場人都識。 會唔會回錯意啊？ 咁唔 好明。你冇問下佢係笑乜嘢啊？ 佢以為係嗰只叻啦，哦，原來忽然 佢睇錯咗 個 like 啊！你明唔明啊？ 系、 哎，我唔知喎，你真系問清楚佢嗰度系咩嘢喎？嗰度系咩先？系咩？咁佢冇大團啊嗰套？ 應該冇，睇咩睇 咯？哦，梗系冇。 系咯，嗰套嗰套冇。 哦，呢、這個如果淨系呢個唔使俾啦。 咪即系話呢個冇俾，呢個唔使俾，亦都冇俾 ，OK？ 系。 咁你話佢哋知道系乜？我唔敢講啊！我真系唔敢講啊！一套咁 好嘅，我場下嘢，好明顯知嘅。哦，即係或者都唔係全部知，但係起碼有人。 嗰啲人幾多歲到？ 咁我睇嗰場其實大部分都，因為我夜晚睇都幾夜，所以冇小朋友，我就大人睇多。 幾多歲到啊 ？Run 個年齡係 Run 嘅。 正常咯，有拖有咯，咁 幾多歲 到？成人啦，但又唔係話全部都咁老咯。坦白講， 咁咪攞個 average 人幾多歲？ 30咯。 30係咯。咁你再 Run 呢個啲應該唔識㗎啦。 30都識笑，識㗎啦，都識笑㗎啦。 30佢一定係翻睇㗎啦，佢冇可能喺戲院睇㗎啦。 如 果你一定係細啲，佢哋成唔識有出咁嘅嘢啊！我驚，我覺得係。係 咯， 咁慘。 即係你 Matrix 都唔識喎，點會 T2 啊 ？Me Too 佢又識，係咯。 但係嗰下係正嘅，即係特登跌落去都估到跌㗎啦，逐隻手指斷。 啊，越融落去，喂，整翻个礼啊，跟住搞鬼。咁我系不知你问我事不报就咁咯，佢永远、就算你其实你今套电影佢好大路啫嘛，啲剧情冇谂错。 系。 咁但系中间每个譬如可能喺影像上或者啲音乐上，永远佢 有啲惊 喜。有 啲玩啲嘢嘅嘢。 系啦，不停有惊喜做俾你，冇停过。咁你 但系重点就你要知系乜，呢、這个就系个门槛啦。系啦，咁我就见嗰啲真系好细个嘅，就我见到佢就唔系觉得好投入嘅，冇、办法。系唔出奇嘅，系啦，即系当你致敬嗰啲全部系黑白片啊、粤语片嘅时候，你 系啊， 真系成个头问号啊！你咩嚟？即系如果你俾我哋唔出奇啊，我都唔会识晒咁样，系咪？哇！啲咁旧嘅咩戏啊？啲咁我都会一头问号啊！睇到随时系咪？ 系啊， 咁系唔系好难要求嘅？因为而家你嗰啲人佢哋都唔系以睇翻旧嗰啲嘢为咩嘅，即系佢哋都冇兴趣去追翻旧嗰啲嘢，冇办法。即系你有新嗰套，佢都未必睇翻旧嗰套。 系 个重点系咁，系唔系话有个新版，即系有新高达，佢会睇翻旧高达，好多人都唔睇嘅。 系啊， 嗯，系啊。咁呢个逐个讲啦，咁新阿新年，新年睇未噶呢套？ 未。 哦，新年未赶唔到啊，系啊，新年有系咯、啊，要赶住要行程噶啦，系啊，今个礼拜要出发， 系啊， 咁啊，分分啦，到分分啦。 嗱，咁到我啦，咁我觉得就算呢套戏啊，你撇除晒所有呢啲彩蛋，所有呢啲 I P 卡，单纯讲一套戏嚟做咧，我都觉得呢套戏系好睇嘅，因为我当佢所有角色都系原创啦。 Okay. 我 又覺得用現有嘅嘢，佢作出嚟嘅嗰啲嘢當係佢作出嚟嘅啲劇情， 套戲都係好睇嘅，即都會係好睇嘅， 即緊張刺激咯， 唔會話扣咗好多分嘅其實， 冇錯， 即只不過多咗呢啲嘢咧，你就覺得過癮咗嘅啫，其實係， 嗯， 係啦，咁同埋佢剪裁得好好，因為如果你跟足原著嗰三條鎖匙咧，你真係你拍三套戲都得嘅，其實 咁誇張。 哦、即系 Harry Potter 咁夸张嘅， 系 复杂度， 系因为佢其实系除咗 可唔可以解释下咧？解释咧，我哋冇， 因为每一关吓，因为每一关都要过两次嘅， 哦， 先攞锁匙， 点样 可以开到门？ 但系门请你揾嘅，仲要揾嘅，对门 都仲要揾。 唔系喎，你话直情开头连第一个 game 都唔知系玩乜嘅，唔系好似呢度咁嘅。 系啊系啊，就唔系赛车 game 嚟嘅，开头 冇人知道，其实系收埋咗一个咩游戏度喎，系咯。 你要喺嗰个原作者，即系而家死咗嗰、那个嗰、个人啊，人生里面咧、去揾翻一啲线索出嚟，当嘅啫，其实都系，即系你会睇翻啊，佢中意啲乜嘢咧，佢有啲咩遗憾咧，你喺嗰度揾一啲线索出嚟又撞嘅啫。 咁第一個遊戲係乜嘢呢？其實第一關係咩？ 其實呢我都唔係好識佢，就佢個如果你跟翻小説名，佢叫鳥騎士嘅一個好舊亞達利嘅、 亞達利遊戲啫，死咯！ 我個英文名叫做唔識讀啊，叫 JOUST 啊。直頭我查翻咧，就係一啲橫向嘅，你控制一隻雀仔，上面騎咗個人喺度射擊嘅啫，騎咗一個咁。 咪嗰個咪就係嗰啲揾支矛篤人嗰啲咯。 類近 嚇，類 近 啲嘅嘢，係 啊係啊， 佢使唔使篤人嘅？佢有冇話要？ 你 有個有冇嗰個槍篤 啊？個畫面都係咁嘅， 有嘅， 嗰只嘢飛啊飛啊，又篤下篤下。 哦 ，OK。 咁佢就係要玩一個咁嘅遊戲，然後先攞咗嗰條應該係銅鎖匙嘅。 係 OK。 嚇，跟住第二關，佢除咗嗰條鎖匙之外，你唔係直接攞第二條鎖第二條鎖匙嘅喎，攞第一條之後，你要先開一道門。再玩一個，再過一關。嗱，呢度咧，你見到個戲就多數都係玩遊戲嘅，即係電視遊戲嘅。但係書咧就唔係嘅，因為佢呢度咧就玩咗開咗道門，第一道門之後咧，你要飾演一個電影嘅角色啊。你要每一句對白都記得。 哦、 即係譬如講到同你講一句説話，你要應到嗰一個角色。 即係好似啲暗號咁，係啊。 系啦，即系你成套戏，你背熟晒啲对白先至可以过到。 要做一次。 哦 ，password 咁啊， 好。系啦，佢呢度玩嗰个 game 咧，就唔系闪灵嚟嘅。佢书嗰度讲系玩 war game， 即系应该叫系咪叫战嗰度咩真假战争啊嘛？如果我冇记错。 即系话个电脑咧就以为自己捉紧棋，咁原来系个电脑其实防卫电脑嚟嘅，系啊。 系啦。 咁佢就以为自己玩紧嘅啫，咁啊细路仔同佢喺度捉，咁原来佢喺度防卫电脑，争啲搞到世界大战嗰个。 哦。 系啊，但佢就系玩呢一套戏啊。 O K。 即系你要对晒每一个对白。 哇，咁样啊？呢套戏真系好旧喎，真系。 拍，即係如果佢紙筆寶照拍咧，你都知道會幾大鑊㗎啦。即係佢咁樣減曬佢，其實係啱嘅， 聰明 係啦，聰明嘅。跟住你要過咗呢個 War Games 呢個電影，你先能夠得到個線索去揾嗰條中間，即係喐喐嗰條鎖匙，你先去揾第二條鎖匙嘅。 哦、 至於第喐嗰條鎖匙就又係玩翻一個好舊嘅電子遊戲嘅，就一個冒險遊戲嚟嘅，我都係唔識嘅，叫做魔域啊。如果中文譯名，如果英文名叫 Isaac Aloki 嘅嗰個係一個文字嘅冒險遊戲嚟嘅，即係一啲文字嘅 RPG 嚟嘅。喂，即係如果你又係照拍咧，你又係死緊嘅。其實你 我唔覺得，即係唔好話未來啲人，而家啲人都唔識，係啊。 係啊，我諗係要美國。真 我唔，我覺得都唔會啦。佢即係嗰啲係老嗰班，即係我講後生班都唔識嘅，係應該唔識。 係啊，都應該唔會識 嘅， 其實。 係啊，所以你話再去到2045年嘅人，我好難想象佢哋會知道一樣咁嘅 嘢。如果你 睇 嘅世界有乜嘢？彩蛋都唔會有人睇嘅，真係呢啲。 係。 係啊，咁啊要玩一個咁嘅遊戲先攞到嗰條鎖嗰條鎖匙嘅。 嗯。 跟住攞完呢條鎖匙咧，再開到門，就要玩另一個又係好舊嘅遊戲啊，叫黑虎啊。Black Tiger， 即係一個飛機嘅射擊遊戲嚟。 係 啦，係啦。咁你要贏咗個遊戲，你先可以攞到個線索，去揾最尾嗰條水晶鎖匙啦。 哇！全部都老 game 嚟喎，大佬。 係咯，即係原來小説就即係全部玩老 game 喎，即係成條 七八十年代嘅。 老 game 都唔係講緊 Pac-Man 嗰啲喎，大佬，唔係打怪嗰啲喎，大佬。 我以為起碼玩翻即係想攞嚟食鬼個背脊嗰套戲，食鬼咪玩咗好多啲眼珠嗰啲㗎嘛，係咪先？ 係冷門得好。係 咯，再舊啲喎，咪 咯。係咯，到到水晶鎖匙啦，水晶鎖匙佢就唔係玩遊戲，係就用咗音樂啦呢條帶。佢要用一個吉他嚟演奏一段一個樂隊嗰首歌啊，先至攞到嗰個吉他就會變成嗰條鎖匙㗎啦。 佢呢個就即係考你知唔知道嗰個原創者最中意嗰首歌。 潮流係啦，原創者嗰首歌啦，係啦。跟住到最尾開咗嗰道門，就即係就變翻好似呢套戲個 ending 咁啦，就係打嗰個揾彩蛋嗰個遊戲啦。 哦 ，OK。 即係個 ending 佢就兜翻落去就到翻嗰度，即係你見到佢其實冇一個，其實大部分都唔會跟足原著去拍嘅。 唔係你冇乜 visual 啦，你跟啦原著直情。 係啦，所以佢唔跟其實係啱嘅，其實咁樣係係啦。 咁但係小説係咪又譬如嗱，而家你梗係第一心時點睇住男主角嗰班人去攞鎖匙啊嘛？咁係咪攞完咧，通半天就人人都會跟住攞嘅？ 係啦，因為佢其實個男主角自己諗住保守秘密嘅，係冇乜可能嘅，因為佢哋知道佢去過邊噶嘛。其實 係明白明白哦。 同埋佢會話俾佢嗰個五人組，即係 high five 五人組嘛，佢哋嗰個 係冇錯。 佢哋會講俾你啦，所以佢同埋有個計分板嘅，佢哋知道邊一個攞到嘅。 哦。但係佢其實唔係得一條噶嘛，條鎖匙即係其實人 多。 唔 係人人 係啦係啦，即係總之邊個第一個集齊三條再加$10咁啊嘛，係嘛？ 係啦係啦， 三個蓋點再加$10可以換到呢個日曆㗎嘛。 成個世界得一條嘅係無限咁多。 無限咁多，但係揾齊嘅就第一個揾齊係 啦。第一個揾到通常多分啲咁樣係咪？即係意思係有啲咩 唔關係？ 一樣分數㗎啫。 一樣分數。 一樣分數，所以但係佢哋因為揾得快啊，所以佢哋成日都喺頭嗰幾名啊，嗰五個成日都係頭嗰五名嚟嘅，其實係。 明白。 即係未必一定男主角成日第一嘅，有時係阿大刀會第一，有時係女主角會第一。 但都係佢哋嗰幾個啦，總之就 係佢哋五個。 收尾無形中佢哋組咗隊啊嘛，因為係。 O K。 嚇！ 即係佢都冇一隊叫做敵隊可以同佢哋困嘅，其實就。 其實係喎。 其實如果 呢隊人咯， 唔係如果呢套 係 電視劇咁咧，就應該會咁啦，就多幾隊啦。 梗係虛擬都會有班人噶嘛，係咪先？除咗現實要打。 咁因為佢呢個只係一本書過嘅故事咧，可能都夠複雜啦，呢個已經係啦。 其實 咁如果佢可能再拍一個電視劇版咁，可以玩下即係玩翻原本個故仔啦， 係咯。可以長少少。 長少少做啦，啲 game 又唔使大家咁識，或者即係佢靜態少少都得。如果佢係電視就 係啦， 咁可能就有翻個氣味佢。 同埋呢度咧，你見到佢由呢一由 A 點去 B 點係就咁去嘅，係困難咗。 傳送門咁去咗噶嘛，係 啦， 冇錯冇錯。 但係佢喺小説度咧，因為佢世界好大啊。好多個星球，好多個星系咁啊，發掘咗。 即係真 係 要搭船， 佢哋要俾錢嚟搭船，或者啲穿梭機去另一個地方㗎。 咁樣。 所以開頭主角好窮咧，係去唔到嘅。 哦， 係去唔到咁遠嘅，其實係。係。佢攞咗第一條鎖匙。 喂，咁好似真係原本嗰個玩法有趣啲喎，真係。 係唔同㗎，同埋 佢因為攞到第一條鎖匙之後咧，佢就成咗名噶嘛。咁就好多虛擬嘅廣告商咧揾佢拍廣告啊，揾個 editor 去拍廣告啊。佢先賺到咁多錢去買嗰件衫啊，即係嗰件 即係變咗一百毛 衫啊。係啦係啦，變咗一百毛。 佢有埋呢個 second life 嘅呢個元素喺裏面嘅。 係啦係啦，佢有埋呢度嘅，同埋你可以要打工嘅，現實生活都要。 即系佢 game 世界都要打工，我明白。 系啦系，一定要打工 嘅。解释下呢个点，即系佢两样都要，即系佢一定要搵食嘅，即系简单讲吓。 啊，都要搵食嘅。 啲 经 钱亦都唔系话即系咁样执，睇个人要执翻嚟咁简单。 唔系咁样，你打死个人就会跌啲钱出嚟。 但系人哋死咗就唔系佢打死个人，喺隔篱啱啱俾佢挞咗，唔系咁 easy 嘅 ，easy 咪。咁你企喺菜度食烟咪执死嘅。 即系我 车都唔使预，系咁舐嗰啲金币， 喺度执死鸡嘅咋，咁都得。 系啊，咪咯。 佢开头咪系执死鸡咯，开头系咁执死鸡咯，开头。但系原著就唔系嘅，就真系要做嘢。 唔系呢套戏我奇怪咧，你如果有得咁样执死鸡，都唔会得你去执啦。 系啊， 系人都执啦。 你应该成条跑道都系人都连开车，就冇乜嘢。 即系其实有啲地方咧，系攞嗰架机场推车系要入一个币落去。先會 release 出嚟，先掹得到。 其實有人專係喺嗰度將嗰啲冇人要嗰啲車推翻去，跟住攞個幣嚟賺錢，即係就咁。 係， 其實好似呢個遊戲㗎，係啊。 哦，唔係啊，就算你其實，係，就算你打機咧，其實都好多呢啲人嘅， 係 啊。 嗱，冇錯，我就係想講就係點會得你啫？我想講呢樣嘢，點會得你？唔會得你。你有咩特別？我會執㗎啦，係咪先？咁到時有好多人爭㗎啦，咁呢度呢佢個電影版就好簡單嘅，亦都成個賽道呢係得女主角識得用電單車嘅，即係其實你會見到佢哋贏得到呢係同佢用咗呢兩個交通工具係有關㗎嘛。咁唔會得你電單車唔係，即係我唔係話你要用返佢個款，但係電單車好多電單車，咁點會得佢係識得用電單車呢咁樣。係囉。咁 變咗得嗰幾個主角係啲車唔同㗎咋。 勁得好多喎， 係啦， 全部都係嗰啲綠素人啊，即係佢哋叫做綠素人啊嘛，嗰扎嗰企業嗰啲人，全部都係嗰扎人嚟啫，其實 咩101 嚇，你見唔到其他人喺度嘅，其實差唔多係，係都比較奇怪嘅呢度。但係我都明嘅，佢將個事情簡化，其實係 佢簡化啦，同埋啲主角係有好明顯外掛咗㗎啦，好明顯係。 係，佢哋用嗰啲嘢都唔同嘅，其實。 咁你好似如果你講嗰個元素咧，咁佢哋就好似真係。是難好多嘅，即係你好似呢個只係你同其他人冇分別嘅一個普通人，仲要你比較係低端添。咁點樣你由一個低端人口可以咁樣殺到上去呢？咁的確係好似咁樣好睇啲嘅。 係，如果你睇小說就係囉。係 啦。 如果睇電影你 就係。佢呢度講就話佢哋低端，但我點都唔覺囉。佢有咁多嘢去即係用或者咁多嘢 support 佢咁。佢就講佢哋窮啫，但係咁佢嗰個咁嘅劏房喂大佬有冇喂我即刻租喂大佬。 唉， 幾少個月啊？喺嗰度，我真係 OK 啊！幾少個月喺嗰度？喂，嗰度叫差住得，你同香港嗰啲而家大家嚇，啲環境比較 嘅樓佢哋， 咪咯，即係佢哋啲未來世界想象唔得，嚟香港行轉都屎不保下先。 係啊， 轉翻 嚟，香港係咪冇嚟過香港啊？ 如果好似冇電影發生過喺香港咁滯， 係嘛？即係佢冇嘅，即係不過呢個唔關屎不保事嘅，咁佢嗰個設計其實係。是他好像個小說都是這樣講的，是 的。是的，都是這 樣。對鬼佬來說這樣已經叫很差了。是 的。 很屈質的了。 其實那裡住的人又種花又盛，是不是都很悠然自得，是不 是都挺好啊。 是的，有什麼問題呢？喂，我 OK 喎，我那裡住我 OK 喎。 原著就真的說他們是窮得很厲害的。是的。連兩餐都開不到那麼滯的，其實。 這裡不像咯。 他這裡不像啊，真的。 就是你這裡只會說普通人的而已，是的。 都幾安居樂業 啊！係啊，唔錯啊，係咯，係咯。 咁 佢嗰個移民都唔錯，我覺得係咯。係 啊 係 啊，嗰啲貧民窟咁啊，就係應該原著係真係。係 啦，咁呢度唔係咁表現咗出嚟，又唔係咁差嘅感覺。 系啦，咁收尾個主角佢哋賺到錢啦，咁佢星球去星球咧，就可以擁有自己嘅交通工具啦。 嗯。 咁主角就買咗部叫做我唔記得，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有個電視劇叫 Firefly。 係。 嚇！佢就用咗嗰部飛船嘅，係咪叫寧靜號啊？我唔記得係咪。係， 好似咁譯嘅佢哋。 因為有部電影版叫寧靜號噶嘛，我記得係。係啦，咁佢就用咗嗰部做佢嘅座駕嘅，係啦。咁阿小刀就用咗，我呢個會多人識啲啦，就係嗰度叫 Cowboy Bebop 啊。 係 Cowboy Bebop。 即係日本入 邊。即係裏邊嗰架佢嗰架飛機係嘛？ 係啦，佢嗰架飛機唔係紅色嗰架戰鬥機。 哦哦，嗰架船嘅 係嗰架大嗰架船嘅，係啦，佢用咗嗰架船嘅。咁其他嗰啲我就唔好記得用邊架。總之佢哋每人都有自己嗰架專用機嘅，其實已經係。 O K。 咁除咗嗰個 交通工具 之外，都仲交通工具係每個人都有。 嗯， 咁就咁咯，咁佢就簡化咗好多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啦。 咁即係，但係如果小説係咪都係打咗個咁樣嘅企業家㗎？即係個大家 都係一樣嘅， 都 係 一樣嘅，明白？ 係啦，即係 咁條友個 Avatar 都係好似阿超人咁嘅咩？ 係咯， 我冇嘅冇嘅，佢冇 Avatar 嘅，冇講佢。 我 冇 入個 game 打嘅， 同埋佢個助手咧有骷髏頭喺個身嗰個咧係冇嘅，原著都係冇。 哦， 即系个打手系冇嘅， 但系咁个女杀手又冇，嗰个骷髅身嗰个又冇。 咁佢养咩？佢养咩人啊？ 啊，佢冇噶，佢真系纯系一队人嚟，一天人。 咁你话嗰揸嗰五只狮子，即系你话白兽王咁嘅啫？ 手下嚟嘅咋，普通嗰啲嗰啲手下嚟。 即系冇乜特别嘅。 佢冇特别描写嘅嗰啲。 哦，咁嘅。 所以我觉得《指不过加得好就系佢强化咗。 整翻佢哋好似个魔王咁，有啲干部咁样喎，啲头。 干部咁。你睇戲睇起上嚟咧，你會覺得過癮。 即係佢冇將阿超人整咗做壞人咁樣都整落去嘅。 係咯，變咗簡家啦咁 啊！係啊，唔戴眼鏡，但係好恐怖喎！隻眼平時著光頭。 但係主角就阿女主角就送副眼鏡俾佢，又佢又扮翻超人扮人，你認唔到佢嗰度都幾好笑嘅。 係幾好笑嘅。走啦，走啦！最好笑佢隔離白痴嗰個打手。但佢搞笑就佢個造型一出嚟，我見到個骷即係骷髏骨又通透咧，我好驚佢最後會變咗宇宙飛龍咯。 咁驚！ 我同你真係有一剎那好驚，因為我都成日都好開心喎睇到，我驚最後會爆嘢就劈出嚟啦，咁跟住自己走埋變咗宇宙飛龍 頭啊！ 係啊， 咦？我又攞 佢到位咧，入來啊，攞喺度啊！ 喂，我覺得好似㗎，係咪咯？佢又係咁嘅骷髏頭啊嘛，我就驚咁樣，如果有咁樣，我敗壞人 嘅骷髏頭啫。 係啊，骷髏。 我叫 email 出嚟啊！骷髏頭保住我力量㗎啦。 搞嘢咯，但係其實最尾我都唔係好明。其实嗰个超人即系叫大反派，佢有嗰个叫毁灭弹，佢神足唔震唔爆，因为一爆咧，其实冇损失噶，全部爆晒，咁我全部 game over。 咁咪连佢都攞唔到嗰个毁灭弹咯。 我咁佢都攞唔到噶。 咁咪先系揽炒嘅啫，我哋而家系。 系咪佢最尾就揽炒，谂住大家都冇啊？但系我唔要你，即系黄子华一句嘛，我唔要你俾翻啲甜酱我，我要攞走佢啲甜酱啊嘛。 系，即系我，因为即系知道自己大细啦，佢细先 不如揽炒啊，系啦， 明白明白。 咁唔会一开始用，点会啊？会揽咪冇。 但我呢度我又明嘅，嗱，譬如真系爆咗啦，即系当一个人死咗，咁佢个 virtual 嘅画面咪变晒啲金币跌晒出嚟，咁俾人执啦。咁跟住，咁佢现实会点啊？即系醒咗，咁佢唔可以再 put in 个 game 玩过。 你咪 玩过咪由头草过啫。 哦，即系变咗就。即係可能佢未必喺嗰度啦，又可能喺個正另一個星球度出現翻，就又要打工，又要重新草建， 咪可能喺個重新點嗰度出翻嚟咁嗰啲咯。 佢漏咗講嘅就係佢哋其實每個人都有 level 嘅，即係你啲經驗值其實有嘅喺原著嗰度，佢只係唔解釋啫呢度係。 係明白，明白，明白。好，咁我明啦，我都明啦。 嗯。 即係你之前儲咗嗰啲錢啊，所有嗰啲道具啊，乜嘢嗰啲好正嘅嘢都冇曬咯。 係，但係 又變翻靚仔咁又儲過咯。 變翻。 你係由頭再。 佢開頭咪有個唔知中國佬定韓國佬咪玩到扯火咪想跳樓嘅開頭一儲過。 係，但係嗰度有人撲出嚟撳低佢噶嘛。 佢又反映咗少少呢樣嘢嘅。要由頭玩過，係啊。咁就現實上都係㗎，好多人俾人搶咗嗰啲乜刀啊、物刀啊，咁啊想死㗎嘛。係 啊，都自殺㗎， 都自殺㗎，係啊，即係佢都有反映少少呢樣嘢㗎，唔係誇張㗎真係。不過呢度就戲劇啲咁去講啦，係咯，你覺得得啖笑咁樣係咯，佢唔係咁係咯，咁我覺得 OK 嘅，有套戲咁叫做咁即係講下咁啦，係咯係咯，咁佢又唔係從純現實角度啦，當然係咯。咁如果大家覺得電競啊呢啲真係有即係可以拍咧，其實都可以向呢方面拍下，其實都真係好多嘢可以講。 哇！但係你有咁嘅資金先拍到呢啲咁嘅戲。 嚇！又唔係下下好似佢咁嘅。 我諗呢套戲，如果你早幾年拍都拍唔到出嚟喎，其實。 不過真係好靚。 你講邊一樣嘢拍唔到先？ 個畫面啊， 嗰啲畫面咯， 個畫面。哦，咁唔係，如果你講真電競嗰啲畫面好易拍啫。 咁啊， 即係如果你使行真實路線，咁你係玩翻真實嗰啲啫嘛。咁如果你係用一個真實 game， 咁已經有嗰啲畫面添啦。 系， 系咯，即系如果你个 game 直情系讲打某个 game， 咁系有嘅，咁有噶嘛，有咩问题啫？ 哦， 即系 你大陆都有呢啲嘢啦， 但净有呢啲戏，有啲剧啊，不过佢嗰啲就自己作嘅，有啲就系，咁但 anyway 呢啲题材其实内地反而已经有写同埋有拍啦，咁而家就睇下啦，系咯，我哋上个礼拜咪讲话，即系 TVB 都终于有啲咁嘅题材咯， 嗯， 系咯，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啲即系真系讲呢样嘢嘅。电影啦，迟啲乜实有嘅，就迟早有嘅，迟早有嘅。 实有嘅，呢套 之后就应该会有啦，应该系。 嗯嗯。 最少 系啦， 即系主要佢收得啊嘛，系咪？即系你。 即系讲打机嘅戏，咁一定有噶啦。 嗯，冇错啦，系即系之前嗰啲。 快快台都会拍噶啦，应该。 之前你睇下 End Game， 其实你都可以话系有啲似啊，不过佢成功嘛嗰套戏。即系嗰套咧，个僆仔咪走入去。控制啲戰艦，但其實原來是真噶嘛？ 即係啊， 係咯，安達 安達的戰爭遊戲， 係啊， 成功啊嘛套戲，即係而家就係你要有一套講呢啲，而係賺到錢嘅。咁而家啲人成日睇呢啲啫嘛。喂，一路啊講打機都賴嘢喎，你唔好叫我拍啊咁，即係而家係咁啫，係咪？香港喂拍真科幻片都賴嘢，而家就係等一套賺到錢嘅科幻片出嚟，咁就有人拍啦，係啦。哇，原來科幻片賺錢㗎，咁樣係嘛？但係暫時都未有嚇。系啦，咁啲人就好期待啊！古天乐嗰度系，但系我唔敢，我唔敢讲，我有啲保留少少，系啦，系啦。 希望啦，即系 其实就话呢个三体就会系会系鬼佬拍啊嘛，而家嚟紧系啊，即系中国嘅波长 转咗做外国人拍啦，已经系 冇错，但系电视嚟嘅啫。 哦，但系开头讲文革嘅，都系 讲。哦，咁呢啲可以改嘅。嗱，一个古仔仲会唔会讲嘅就系中国人，我都唔知。咁啊，古仔个古仔啫，佢可以唔系中国人嚟噶，系咪？ 系。 系咯，佢可以第二集噶嘛，系咯。 诶，都得。 其实文革都系一个时代背景嚟啫。如果你换咗就系美国发生嘅美国人，佢有佢嗰啲，又可以套第啲嘢落嘅，系咯。 都 系。有啲嘢套到嘅，系咯。个重点其实唔喺个文革度嘅。 系 即系我觉得佢中国系，因为佢第一本书有讲到文革，就变咗有啲伤痕文学咁样，即系会容易啲。 第一集啦，第一集 系啦，即系会容易啲喺中国度杀咗出嚟啫嘛。咁如果呢个系一个美国嘅剧，佢唔需要讲呢样嘢噶，唔系啊，你唔好讲添嘛，大佬，即系佢讲文革好，定系你讲唔得噶？ 系 你讲六七暴动唔得噶嘛？ 嗯， 点得？唔系喎，我歌颂喎，得唔得啊？话炸放炸弹好，放炸弹好嘢，咁得唔得啊？个个出嚟放齐放炸弹咁，好唔好啊？ 嗯， 系咯，推翻港英咁，我得唔得啊？我冇话，我唔系话差喎，我话好啊，得唔得啊？都唔得噶，我同你讲 啊。 嗯， 佢唔想你讲啊。 系。如果唔系，都唔会消失的档案啦。 唔系消失的档案啊，嗰个就比较系反呢样嘢啊。但系我话你就算啊，拍到系撑嗰样嘢啊，你唔好以为得啊。 系当然啦。 唔系李斯喂，李斯啊，拍到撑六四碌死人啊，你会得咩？都唔得噶。 系 佢成日都唔想你讲，你明唔明啊？ 系啊。 呢个真系重点啊嘛。咁所以我谂又有人抗议噶啦，即系如果佢。嗰度三體，如果到時又有呢啲咁嘅嘢， 嗯， 即係等於你拍《奇異博士》咁，嗰個 Asian One 咁，點解你唔即係話翻佢一個西藏嘅喇嘛咧？咁其實有咩咁唔可以話佢一個西藏喇嘛咧？ 係啊， 我都冇關係啊，同你其他嗰啲 明明其他戲咯，通街都係。 係啊，你冇講西藏，冇講喇嘛嘅戲咩有啊？ 係啊， 咁西藏七年咁都係咁拍㗎啦，係咪？ 係囉。 係咪？佢都認識佢七年啦，係咪？拍嗰陣咁有冇問題？咁點解唔得呢？咁呢個2012喂嗰個末日嗰陣都有個喇嘛僧喺個即係喺個山頂㗎喎，你記唔記得？ 係。 係。 又有問題呀？即係唔準出現喇嘛嘅。 係。 咦咁樣咁孔雀王咁點算？即系无厘头咁冇关系，我又唔系讲达赖，又唔系讲任何嘢，我喇嘛啫，唔得噶？咦死啦！咁嗰啲咩金轮法王啊，咁嗰啲点算咧？ 嗯，冇啦嗰啲。 出得噶？唔出得噶？ 冇理由噶，咁喇嘛咪喇嘛啫嘛，我都冇咩同政治冇任何關係噶，即喇嘛啫，唔出得喇嘛，即驚到咁啊！你睇下，係咯，即最好換咗個唔知咩，仲要換埋鬼婆，咁你咪完全唔會諗嗰樣嘢。係，我都想睇下到三體有冇呢個咩啊？講唔講呢個文革啊？我都想睇啊！我都想睇下，我覺得就可能會洗手呢樣嘢咯，有機會。 系， 系啊，即系可能直情唔系讲个主角系啲中国人咯， 嗯， 唔出奇啊，真系唔出奇啊。咁但系到时啲人一样又会闹啦，系咪？一个中国嘅科幻故事俾佢改到变咗咁样， 嗯， 系咯，又冇晒中国嗰啲文化嘢落去啦，咁样，即系鬼吹灯有鬼佬炮，变咗盗墓者罗拉系嘛，系嘛，系嘛，即系下次系盗墓者罗拉之精绝古城咁得唔得？得唔得？唔知啊，系咯，咁啊，睇下大家睇下点啊，系咯，即系我又觉得有好又有唔好啦，即系亦都系刮咗你中国人一巴啦，你最后你班中国人都系拍唔到嘅，都系鬼佬拍嘅科幻片，就明明中国人科幻小说都系我鬼佬拍翻嘅啫，系啦，呢套得之后就点啊，就到嗰啲卫斯理啦，系嘛？ 系，喂，即系睇下三套啊， 真系 Wesley 喎，叫做系咯，鬼佬嚟嘅，系嘛？系啦，全部变晒鬼佬鬼 佬啊！荣恩啊， 边个啊？ 荣恩啊！ 我荣恩啊，死啦！变咗咁 啊， 咁样 圣维斯利噶嘛， 系啊， 系嘛？咁啊，白素系边个啊？系啊，系啊，妙丽咯。咁唔争在揾埋 Harry Potter 嚟，做埋其他啲唔知咩角色啊？系是但失个位 死眼仔啊！ 吓，咪继续顶住咩原震盒嗰度先啦，就系咯 ，cos 埋咁咪得咯，系咪好嘛？佢三个又有嘢做啦，终于系又一齐做嘢啦，可以啊！就是拍呢个鬼老板维斯利啦，原来咪好难讲啊，冇巧起上嚟系嘛？佢谂啊，喂唔系、啊，中国人生意好做、啊，喂咁有冇啲中国人啲名著系未拍啊？咁咦有、啊，有个科幻嘅系咩？系咩？个咩？哦，维斯利好、啊，哇以为哇好多个古仔维斯利，哇我仲唔系咁无限碌？如果得有维斯利系列噶咯、啊，又系咁，可能计复仇者都有另一个店、啊、店、啊。我专打中国人市场都够打咯，系嘛？跟住再开埋呢个咩金融小说系嘛？跟住成班鬼佬喺度做系嘛？系嘛？系咯？喂，仲唔系鬼佬嚟？呢个系咪金毛狮王 Jackson 啊嘛？谢逊系咪？唔系咩？嗰班人系鬼嚟噶？啲咩紫衫龙龙鬼妹嚟鬼婆嚟噶嘛？阿小超鬼妹嚟噶嘛？咁咪唔系去啊？去波斯人嚟噶嘛？ 系啊。 啱啊，咁啊唔争在改埋张无忌都系鬼仔咁是但啦，其实都唔系好周远。你冇睇过啲成班鬼佬做《西游记》咩？ 系， 咁啊成班鬼佬做金融小说，冇咩咩问题，出晒波咁好睇啊，系咪先？吓，即系佢个版本一定出晒波，哇！降龙十八掌砰咁，系嘛？成座山铲咗去咁啊！哥斯拉都顶唔住啊！哇，嘣咁啊，俾佢打咗去咁啊，龙珠咁打到咁啊！喂，唔系、啊，你觉得唔得？鬼佬又睇，中国人又实体吓、啊，最多我 skip 多两个嗰啲，即系唔知啦。有啲可能佢哋 OK 嗰啲演员，你 buy 嘅我咪接啊。你唔中意啲我唔知你接唔接啦。喺景甜嗰啲又唔知啦。 嗯， 我打景甜做灭绝师太咁都 OK 啊，吓做啲坏人啊，咩李莫愁啊咁啊 OK 咯、啊，或者做神雕都得，你中意。 小庆， 唔加唔系小龙女啊，大佬，都得吓，个人扮嘅系嘛，剥咗个头啊，好热啊，大佬，嗰只系景甜原来吓，得唔得？上次长城嗰个飞机一只嚟嘅啫嘛，系咪？咁啊啱大家设定啊，呢个系嘛？咁啊唔知喎，我有得谂噶呢啲系啦，即系有啲 I P 鬼佬未碌过啊嘛，佢又咁中意打中国人市场系咪先？不如直接拍啲中国人古仔啦。系咯，佢哋都好中意扮嗰啲武侠嗰啲嘢噶，咁啊直接拍呢套咪得咯，系咯，或者 Star Wars 下次冇桥啦，咁啊直接拍金融嗰啲，不挤咗喺 Star Wars 发生噶嘛，又唔知有几把 lightsaber 好劲啊，好似叫做类似倚天屠龙之类咁嘅嘢啊，咁几千年前剩翻嚟噶啦，咁样系嘛，咁跟住抄咗出嚟，原来把剑柄啊收埋咗个藏宝图啊，咁样，原来黑帝嚟收埋咗个藏宝图啊，咁同埋之类，有啲咩兵法啊，咁你咁讲都得噶，系咯。个古墓就唔知系咩揾到啲乜嘢啊？咁你任你讲嘅啫，系咪先？系啦，向我哋招下手啊！吓，计咗个三体就 OK。 冇错， 系 好啊。 有桥、 啊，好。系啦，啊，听完做呢个班友，我惊转头真系又开口中啦，大佬。 佢哋自己做咗 发表， 唉，听日即刻王晶就发表头先不打过嗰、那个Virtual 赌神，后日呢个史波波喂，唉，我拍神雕，哇咦喂，原来全部听紧我哋节目嗰个，原来吓，啊，好，好，咁睇下点，咁呢套仲有冇补充啊？ 哇，值得睇啊，冇睇过《天煞变羊》，都两三倍啊，起码系啦，咁啊。 啊咁啊 ，dap 下，睇下你老鬼啊，拍套戏出嚟系有啲心意嘅，即系唔系就叫你入去啊数下 IP 吓、啊，即系其实喂，系系咪真系咁咧？系咪即系 virtual 世界其实系咪真系好玩过现实咧？咁其实佢系有少少叫大家去反思一下嘅，咁大家睇 dap 一 dap 啦吓，就唔系话即系老嘢即系沉气啊，我觉得有 point 啊，同埋最紧要就系中意玩游戏，其实游戏系 enjoy 嘅嗰个过程。系呢、這个真嘅，同埋系同一班朋友去享受，嗯、就唔系打低啲 friend。其实 系， 即系就算大家对战嘅时候，都唔系话即系必低人系好叻，咁其实都唔系呢样嘢。 系攞人命嘅，吓 系啦，即系大家一齐玩游戏捉下棋都好，都系大家响开心咁。即系而家好似呢样已经唔记得咗啦，或者唔系咁样嘅谂法啦，大家系啊。咁啊，呢套戏都有提出过嘅，呢一切都系咯。咁希望大家即係又都啊，即係都諗下啦，係，不過即係我知好難㗎，係咯，係、 啊、 除咗數 IP 之外，唉、哎，冇啊，我都聽。所以頭先芬芬話，除咗 IP 都係拍得好好睇，我唔知佢哋應該唔係覺得係咁嘅，佢哋主要啲係因為有 IP 數，係啊， 冇錯， 嗯， 係，咁好啦，咁之後啊，睇下有啲咩嚇嚇有啲戲咁會即係試下跟下呢啲咁嘅拍法啦， 嗯，係咯， 嗯，係咯，好。亦都或者試下呢套會唔會有其他版本，例如電視劇嚇、啊、之類嚇。得、啊、我哋睇翻個原裝個故仔可以嚇，或者會唔會有人做動畫咧？甚至乎嚇、啊，不過好難嘅，因為佢每一次做咧呢扎 I P 一影像化，你全部要攞啊。 係。 咁呢個好難，呢、這個好難，冇錯冇錯，因為佢文字嘅時候就唔使啊，佢只係提啫嘛，文字講啫嘛。佢其實當係乜嘢咧？其實我研究過嘅，佢就話佢當係只不過講緊現實世界存在嘅一個。電影或者一個作品嘅時候咧，佢哋係可以即係講嘅，即係你個古仔可以話、哦、啊，我琴日睇戲啊，睇咩？誒嗰度好舊嗰度咧，咩鬼咧？閃靈咧咁，你可以提，點唔可以？但係可以啊，因為現實上係有呢部電影噶嘛，係、 嗯， 即係你唔係攞咗呢部電影成為咗你嘅即係古仔，即係你唔係偷咗佢變咗你嘅古仔。我冇啊，我睇嗰套戲啫嘛，冇咩問題。我個頭像係凌波麗咁，屌唔到。凌波麗就係呢、這個，就佢下邊有呢、這個解釋啦，就哦呢、這個有套卡通幾多年叫 Eva 裏面個女主角咁佢只係咁啫嘛，咁佢可以又點唔可以啊？即係我都講過啦、嗯，上次睇嗰套咩機械之血係嘛，咁佢哋咪直接喺度講嘅，話砰一聲嗰個女跳落嚟，佢話哇咪蝙蝠俠啊，咁即係佢哋都有 係，嗯 係唔得乜得㗎，梗係得啦，講下啫嘛 ，why not？ 我又冇真係出現蝙蝠俠係嘛，其實係得嘅，係好奇怪地原來係得嘅喎，係啊。 嗯 咁即係李克勤你唱 CPBO 咁啫嘛， 係 其實好奇怪㗎，我兩個都好奇怪㗎，咪真係唱到咁白都得㗎，係係咯，唔知喎，係就好似係得㗎喎，係咁、 嗯、 大家做二次創作嗰陣諗下，其實咦你做緊歌其實可能是原創故事嚟㗎喎，係係即係如果你喺入面出現嗰樣嘢係翻嗰樣嘢現實嗰個嘅狀態啊， 嗯。 即系你唔系走咗入去个古仔里边，即系哦，我喺现实入边，我只不过我打紧希罗啫嘛， 嗯， 系咯， 系， 我现实里边我去睇星球大战啫嘛，冇问题噶，可以讲嘅。但系如果呢样嘢一影像化嘅时候咧，就未必啦。 系， 可能你真系口噏都或者仲得，但系你成出现呢个 poster， 口噏就应该得嘅。 系啊，或者你成出现 咧。做戏都有口噏。嗰啲係口 急嘅花架，係啦係啦，出現就可能要攞版權啦咁咯。咁所以佢哋好醒目，有時咧話去睇戲咧，咁你知啲美國啲戲院有啲佢喺只不過有個字咁寫喺個戲院個頂度嘅啫嘛。我話做緊 Batman 咁個字嚟啫嘛，我又冇出現 Batman 個公仔啊，冇啊，係咯。 哦， 之前我哋咪見過嘅，佢好似咩 It 啊啲，佢都係咁噶，即係咪就出現嗰啲戲名喺個戲院上面嗰個字啫嘛，咁可以啊，可以出現啊，唔使俾噶。 係啊， 咁真係啊嘛，真係嗰時真係做緊蝙蝠俠噶嘛，嗰個年份，咁佢睇蝙蝠俠正常。 電視劇咪 Stranger Things 咪最興咯。 係咯，都係啦，都係啦，咁嗰啲一定冇俾啊。咁原來可以咁樣嘅，咁大家可以參詳下，即係有時喺啲作品度，你提及一啲現實有嘅嘢係可以嘅，就係、是、咁，係咯。其實有嘅，香港我見有啲人寫小説都有嘅。有時提起啲真係有嘅電影或者一啲嘅動畫咁嘅嘢， 但佢真係真係 S 動畫囉，係囉，係囉，真係 S 電影囉，係囉，唔係話真係走咗凌波麗 S 個角色出咗嚟，唔係咁就唔得，係呀，咁就唔得，係呀，嗯，啊，你話哇佢著到成個凌波麗咁喎 cosplay 咁， 咁咪得啦， 係囉，係囉，點解唔得，佢 cosplay 咗凌波麗都唔到啫， 哦，唔係呀，直情嗰陣時嗰套72家租客呀，直情啊唔記得咗邊位個啊，就 cosplay 咗凌波麗出嚟睇套戲入面， 係啊，係咁佢有冇講埋哇成個凌波麗咁喎，佢又唔可以冇講嘅， 冇， 即係佢直接著啫，係咪？ 係啦， 係。哦，咁著凌波麗就佢又冇講明，咁啊唔知係咪凌波麗嘅，因為同凌波麗咁嘅樣嘅角色喺日本都有一百幾個角色。 我唔係啊，佢著戰鬥服嘅。 哦，佢成著戰鬥服添。 笠埋蓝色头。 香港就冇呢啲嘢嘅，咁你嗰时咩超级学校霸王都系咁啦。 哦，嗰，那个更加 系咯，嗰，那个直头叫将啦，全部都系，咁都冇事嘅。 唔系，佢里边唔系叫正嘅，佢叫春美啊嗰啲嘅，唔同。咁佢都 系，佢通常叫花名嘅啲人。 佢都唔係好同嘅，就個樣，即係佢都唔敢著到一模一樣嗰時都， 係有改過 啦。唔好理啦，係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講香港啲電影，我就唔敢講啦。係啲電影成日都係唔俾錢又咩咁，咁你咁嗰阿邊個係周文健到城市獵人點算咧？ 一模一樣。 係咯，佢冇俾喎又，咪因為孟波呢個字唔係日本叫法啊嘛。 冇錯。 係咯。 係咯，係咯，係咯。咁下次我哋拍叮當啊，日本都唔承認叮當嘅。 係啊。 系啦，好，好啦，咁有冇嘢补充？ 好啦，好啦， 好啦，咁啊，不打点样？系咪都下个礼拜就同我讲下日本啊？不打 二出发。讲下日本之行啊，可能睇唔住戏啊，冇办法。 嗯，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好，thank you，下个礼拜再见大家。 好，唔该晒， 好，拜拜， 拜拜。